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病例。上海有5宗，广东3宗，天津2宗，陕西2宗，山西1宗。另外新增33宗无症状感染者病例，全部是境外输入。内地至今累计85,685人确诊，4,634人死亡，80,800几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大致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21点，升331点，成交金额368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2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6点，升94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建设银行5.71升毫半，阿里巴巴297.8升3.8，腾讯控股563.5升6.5，中国平安85.4升1.95。卓越商企服务新上市报11.22，工商银行4.57升0.5，小米集团23.15系23.1，啱啱转咗系跌5仙。高音零售9.48升1.55，美团点评267.4升0.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019，瑞士法郎8.469。澳元5.501，加元5.882，新西兰元5.131，欧元9.079，每百日元兑港元7.3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54。日经平均指数报13,683点，升272点。港金现价报17,56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36美元，卖出1,90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咁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油泥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车龙都是排到去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呢就挤塞。观塘道去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嘅支路呢挤塞，龙尾排到去丽业村。另外提一提大家啦，重阳节嘅港铁有特别嘅交通安排，为咗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啦，咁而家至到11月15号，头班车至到晚上7点，部分东铁线嘅列车咧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咧会局部开放噶，咁落马洲站咧仍然系关闭噶，咁啊大家留意啦，就系重阳港铁嘅特别交通安排。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行人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敏感时刻，全新面貌。 敏感时刻一直都是一个 sell 女性的节目，但是我磨呢加入了之后，我将它变成了女汉子节目啊！ 啊，而家有我彭晴的加入，不知道会不会邓翻云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敏、莫莉、妞妞、庄安怡、彭晴的敏感时刻。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喂，细 B 啊，帮我切咗一磅肥牛佢啊！ 李 Sir， 把刀好利噶，我唔切啦。 咁你去洗几把生果刀啦。 唉，用乜嘢戒亲手噶？ 一系你啊，帮我将个煲热汤咧搬去嗰边啊吓。 煲汤咁热，辣亲我啲肌肤咪废，唔搬得唔得啊？ 唉，你真系要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今集讲饮食业工作安全贴士啊，做足安全措施，咪唔使乜都惊咯。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晚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十点，仲要系朝早嘅十点钟啊。 吓，即系话朝早十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十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浮人里面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啦，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一二三， 早晨啊！ 早晨，桂花田，早晨，清真派， 你冇邀请佢咩？ 佢唔，佢要今日系特别嘉宾嚟噶嘛？净系今日，净系今日啫嘛。 我嚟、okay, 学嘢啊，所以我等，我睇下你哋点做，我先点做啊嘛。 好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彭仔，程振鹏， 系早晨，桂花田，阿豪，早晨啊，咁多位二台听众， 系啦，冇错啦，你呢个位、 哎、做得好， 你要负责同所有嘅二台华南地区拜年啊，咩都好啦，都系靠你噶啦，知唔知呢个位？ 系、哦、啊，要兴奋啲嘅，仲要系。 系啊，你会好兴奋噶。 早晨，咁多位二台嘅听众，你听紧。又系风骚快活人， 哇！睇下嗱，今日就我哋全个二台你都会见到咧，有好多节目咧都 新面貌啊， 都换新装嘅。 上个礼拜五咧就好笑啦，因为咧我啲 friend 咧都帮手听下二台嘅朋友咧 feedback 翻嚟就，哇！你上个礼即系上个礼拜五嘅时候，佢就话，哇！你今日全日个台咧， 好似 送，系好似送 送别啊，送别咧， 系啊，咩事咁？咁今日就。咩否极泰来啊？ 系啊，冇错冇错。 今日就咩事啊？好似全部做生日咁样。 开张啦，系咪先？新年开张， 今日唔系好似咁样送完飞机啦。哎呀，佢哋又远走他方啦。咁、哦、我哋留喺度就系啦，留港见港咯。 咩？仍需继续努力工作。 仍需继续努力啊嘛！喂，但系我觉得真系要聚下旧先噶。 系啊，今日十月十九号，2020年就一个新嘅开始。 系啦，嗱，我哋有桂花田啦，曾志豪啦，仲有程振鹏啦。咁我哋三个小圈子咧，我哋自己聚下旧先咧。譬如我上次禮拜五咧，我都已經同各位聽眾講咗咧，我同阿彭嘅，其實我哋啊相識過之外咧，仲、啊、合作過噶，真係。 係咪講廿年前啊？ 冇接近廿年前， 冇 嘅，冇二十年前。咁我要講嗰句啦，我係睇住阿曾志豪入行嘅。 係噶，係噶。 前輩， 我一入嚟就加盟佢做嘅第一個節目咧，你知唔知係咩節目 其實我真係唔記得咗你做咩節目啊？ 我係幫你做 PA 嘅嗰陣時。 係咪嗰啲咩時事萬寶？老嗰啲啊， 唔系啊，唔系啊， 可以有嘅咩？以前有 咩？时事沙龙噶， 青年，佢讲嗰啲旧时牌子， 我知，咩 咩高峰会？ 系冇错， 青年高峰会。 哇！嗰阵时候入到嚟咧， 咁系你廿年前都系一个青年嚟嘅。 关咩事啊？我做 P A 啫嘛，你边个节目佢就算开个老年高峰会，我都要帮手噶啦，真系。 但系你嗰阵时已经系喺度打工噶嘛？ 我 系 打工 嚟噶嘛？ 但系咧，佢就话咧，你要喺成个台咧每一个节目啊项目咧，你都要参加一下嘅。 我当年咪系咯，我入嚟电台都系做 P A 嘅啫嘛。 系啊，我开头我一入到嚟， 唔系 P A 都不如嘅。 唔系，系 P A。 仲有更不如嘅咩？我知啦。APA 系咪Assistant Producer？ 等人哋误会咗你， 系嗰个唔系嗰个。 讲咗间学校。 嗰时我去到做呢个青年高峰会啊，咁咧就系佢好似唔知游走唔同学校咧，就做主持嘅。 系啊系啊。 系啦，嗰阵时我第一个印象就系话呢个节目一定系好有钱噶啦。 系啊，因为做埋风褛。 嗰件风褛啊， 着到今日仲有人着啊！ 着到今日，我老豆仲着紧啊！ 哇！ 佢成日都赞我，佢话：哇，你哋呢一件风褛咧，质料真系好好。 喂，不过老实讲，即系我哋成日出咁多 T 恤啊、风褛啊， 系啊， 或者啲外套咁样啦，嗰件真系算系啦，好实正又时尚。嗰只颜色咧，哇，真系好配合啊，有黄同埋蓝。 你有先见之明喎、 啊！哇，有先见之明、啊，有呢啲嘢犀利犀利。 佢系蛋黄色就配呢一个嘅海军蓝。 唔系，同埋嗰阵时见证住咧，我哋仲有啲钱嘅。因为嗰个风褛咧，我唔知双层呢也定唔知乜鬼嗰啲咧， 即系质料好好嘅， 质料好好嘅， 做到今时今日 系啦。你谂下，到而家我哋有冇啊？我哋有冇钱做风褛而家？ 冇啦，买支笔都 唔系而家有钱，仲有钱做风骚嘅算啦。 哇！你前辈啊，真系 真系嗱，你今日份量就抵出啦， 出到抵晒啦。 多谢彭姐，第一下10:15已经有一个掌声俾我。 后来我同埋同佢做呢个叫做。不是请人吃饭咯，嗰阵时我个人做一台噶，不过就 你系公共事务组啊，只不过节目摆喺一台咋， 一样一台啊嘛，我过唔过得二台啊？嗰阵时我唔系噶嘛， 唔系跟住你咪过得嚟咯， 系啦， 你踩住两边咧又 做一阵啫嘛，跟住咪就系嗰阵时系真系做一阵，系啊，同阿彭仔啦，跟住同阿张允琪咧咁一齐做咯，系啊， 哇嗰次啊， 想当年嘅佢系点噶？ 你知唔知啊？我第一次人生嘅第一次俾咗佢啊！曾志豪啊，之後咧我以後都 以後我都 冇唔再同自己發個毒誓啊，唔會再做呢樣嘢。 係咩？ 係咪做咩事啊？ 坐佢電單車尾啊，由香港島翻嚟廣播度做節目啊！ 彭仔， 係咪去咗維園啊？嗰次因為 我唔知， 因為我有車過張允琪翻嚟，又喺維園度車佢， 好恐怖啊！ 我都試過坐佢， 冇理由 坐佢電單車尾， 好恐怖啊！真係 你坐我車尾，我覺得仲恐怖啦，翹起咗㗎個車。 我即係落褲上去廣播度，我都好擔心啊！所以睇呢個經驗同你一樣。 但你之後仲有冇坐過人哋電單車尾啊？ 冇， 我都 冇啦，零 冇啦， 我冇再再过第二个男人噶啦，跟住 嗰次系我第一次， 咁紧张啊， 最近一次， 系啊，兴奋啊，真系。所以你睇我哋其实啊，都相识咗好耐噶啦。 咁啊系咯，其实我哋都系 friend 嚟， 我哋 friend 嚟噶。 一嚟要咁样，使唔使啊，彭仔？ 冇，但你冇同佢合作噶， 我真系冇。 但我有去佢个。香龟要食饭嘛？ 系咯。 咁又如何？即系我成日招待你啲孤儿寡妇， 你真系 好难讲啊！当自己 系啊， 好难讲啊！ 唔系都好啊，系咪先？ 所以咧，嗱， 挂住你，唔系点样仲坐喺度啊？ 即系你话呢个时段，其实同我哋咪要同阿彭仔咁讲咧？诶，都系上屋搬下屋啫嘛。 其实系啊，所以冇乜感觉啊。 系咪？ 不过咧，我系今日由起身，我系早咗起身。 系 我 你平时已经好早噶啦。 系啦。 但我今朝咧冇话因为做风 show 咧可以调节一下咧瞓晏少少，我都系咁早，我6:00就起咗身。 但系咧，我想话咧，佢琴晚咧都仲继续喺个群组里面咧 WhatsApp 啊，听日会点一点啦。嗰、那个时间已经系夜晚10:00噶啦， 系咪 12:00？ 啊，系12:00，系啊， 都正常啊。 但我都认紧佢， 但系佢都认 啊。 桂花田都认到我嘅，其实我系想测试一下边啲员工真系扑心扑命咁为二。 咪就我呢啲咯。 我咯，我2:00都未瞓噶。 我瞓唔着添啊，你知唔知啊？ 其实佢乘机噶，你越做得耐咧，你越发觉咧，佢用正做节目咧逃避佢屋企噶。 哦， 系啊，佢夜晚其实基本上一见到电话就好开心啊。我话我唔可以陪得你瞓，我出去复机啊，咁样就可以复一晚噶。其实个 message 出去复 OK 咁样啫嘛。 咁 就可以行開下。呢啲都係佢人妻嘅求生之道。 係啊，冇錯。 我哋唔係講下今日我哋有啲咩節目巡禮嘅咩嚇？ 唔 係啊，要講下我。 未講節目巡禮之前咧，我都係咁嘅，話曬咧咩初歸新抱係咪？ 有利是係咪啊？ 有利是，喂，我哋收過，多謝多謝。我又唔係公務員啦，哎呀，有咩請我哋啊？ 咁咧，我又冇咁市侩用現金，雖然我都好多 支票都得㗎， 但我咧就有兩有個小禮物咧送俾你兩位嘅， 真係 喎。曾志豪咧係一本黑色封面嘅記事簿 ，History of Art。 而桂花田嗰本系红色嘅， 哇 ！Her story of art 啊， 冇错，一个男一个女。 佢知道我哋全部对呢个艺术修养唔系几够咧，佢帮我哋补充添啊。 依家嚟做咩嘅？有咩意义啊？ 真 系 好，我本来正想话你唔问我攞嚟做咩嘅， 依个格仔嚟嘅喎，你个系咩？ 我知佢首先叫我哋一样啫嘛。 唔系啊，你条间条噶，间 条啊， 我系格仔噶。 咁我应该要格仔，我中意打格仔喎。 咁呢个 her story 喎， 冇所以佢中意红色啊嘛。 OK OK， 你解嚟听下。 请问有咩寓意噶？ 我都有啲心思㗎、啊、一呢就係、是、呢因为呢两本嘅记事簿呢本身就已经代表咗男同女啦。咁、 哦、 曾志豪系男啦，咁好明显桂花田系女啦。 仲要解释嘅。 咁第二呢就係、是、 咁你使唔使解释埋你自己。 冇啊，我见咗咁多时间喎。 我哋可以播歌㗎。 我哋好多嘢讲㗎。 咁呢其次呢呢本佢嘅功能系一本簿啦。咁、 哦、 呢个簿呢有个意思嘅。一就係、是、当然呢就係、是、希望你哋呢可以为我加入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呢喺呢一个嘅内容上就时时刻刻呢有好多灵感嘅时候就可以写低佢啦。咁、哦、变成为呢、哦、我哋嚟緊风骚快活人入面嘅一啲嘅节目内容啦。好丰富啦代表系咪。咁、 啊、 其次呢就係、是、呢本系一本簿嚟嘅。 有咩佢会保住我哋㗎。 哦明白。 系咪咁嘅意思 啊。 即系 或者 调低 主持人呢就攞谐音字。 又或者调返转就想你两位前辈呢就保住我呢一个新 人。哎邊有啊呢啲、啊、真係。 你呀呢啲咪前嘅咁讲啦。 我都同意我都同意真係。 咪 后咪后呢就我嚟俾你 哋 呢 本簿。同埋佢我哋起码呢要应承啊程振鹏呢我哋要喺呢个节目呢一个礼拜内呢我哋要学识呢呢一本簿封面里面嗰啲艺术家， 要画画先。 我就认得达芬奇啦，有呢个莫奈啦，有梵高啦。 你好叻喎，已经识晒咯。 比较毕加索啦， 系 啦。边你有 Martin 咩？我有 Martin 啊，但系唔知 你有 Martin 嘅。系喎，唔同过原来我哋。 系唔同嘅咧， 好好啊。好在我都准备咗礼物俾你。 好惊！我知歌啫系嘛？ 系咯，你想点啫？ 吓一吓嘅真系啊！ 我唔叫我送礼物俾你，世界变啦呢个，系啊，送翻首你最中意最中意嘅《 飞的理由》 系啊，好嘢喎、啊，真系。 这时候窗外有风，我就有了飞的理由。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你懂了，所以我自由。所以我坠落。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雨，我就有了思念借口。爱引动我飞行中的双翅，你回应。当你 莲、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哋晏啲咧就會將啊頭先啊彭仔咧送俾我哋嗰兩本嘅叫做藝術寶啊。 系啊，又系保利大啊， 系啦，保利大啦， 保利平安， 保利平安， 系啦，我哋就会摆上网噶啦， 系啊，因为我哋真系咧，系今天咧，真系唔聚埋一起咧，我哋都冇时间聚埋一起去影一张好啲嘅相。 我首先我望住你，使唔使开风扇啊？ 唔 系，我真系惨啊！呢铺真系， 我都好热啊， 惨啊！我呢铺有两个火焰山喺我对面啊！ 你寒噶？ 我寒噶， 系啊， 我鳄鱼头冷血嗰啲嚟噶， 唔会影响到。是我同阿桂花田依家坐埋同一条 线 噶啦，系啊，我睇得出啊，真系 何以疏导咁样？ 但你有冇见到佢已经喺度长发飘飘啊？ 见啊， 系啊， 飘日啦， 哦，夸张喎！但系我唔怪之你电话咁赞啦，我哋直播室里面个风扇好静喎，真系。 系啊，冇你唔知啊，风扇开咗嚟。 两个礼拜前我见佢喺度嘅时候，我直头喺开住麦做咗一次测试。大家覺得嘈唔嘈啊？ 唔嘈啊！冇啊冇啊！冇 音嘈，我哋把聲真係好嘈啊嘛！真係。嗱，我等間擺張相上去咧。咁但係咧，我哋亦都唔止淨係咧帶嚟兩份寶咧，就俾我哋兩個自己主持人嘅。 係。 我哋都帶嚟咗咧，起碼有兩個，最少兩三個呢啲變化咧。咁我哋未來節目裏邊咧都有啲嘢同大家玩下嘅。 咁使唔使加跟翻嗰個寶字啊？ 我又唔使啊，補到咩？ 你試下，你繼續補落去啦。 咁啊，阿田同阿豪仔啊，我又覺得咁嘅，向來咧一路運作中嘅風騷快活人咧，都有好多係聽眾本身已經好中意嘅環節，又或者內容， 我哋會繼續保留嘅。 咁所以嗰啲都唔好唔要啊。 例如就炒粉啦， 係啊，係啊，不時帶來驚喜， 啱啊，恆常化，恆常化。 有咩當住個老細面前炒一碟粉出嚟？ 我真的很想看你这段时间 炒几多次是吧 我真的这样 问。那粉呢我又觉得这样的是可是看看它炒得起来呢有没有影响人。如果不影响人的那家常便饭都没所谓 啊。是不是懒得都这么开通 我现在。多快啫 其实有时最麻烦就是那些炒了那碟粉要给隔离吃隔离都没嗌那些又嘈嘈闭。 就不要加辣酱啊真的。OK, 我们有什么玩先比我们晏啲呢我们风头火势有变化喎都。 是啊这个风头火势的时段呢我们很快啦十点半之后呢就会转为一个新的环节咁呢个环节呢都是豪仔启发大家啦。 是。 瞬间看 channel。估唔估到系咩 是啦。 如果由阿田讲咧，啲人一定会谂，哇，全部都名牌 嘅， 哇，你呢个瞬间看 channel 啊， 系啊， 又唔系嘅， 定系会以为会唔会系带我哋讲啊？会唔会系你哋十点半后报下全世界嘅天气啊？ 好，特别可能啲人想问下咧，泰国而家天气点？ 系啊， 肯定 系 波辣辣啦，四廿度， 系降好多温啦，咁多水泡出嚟，系咪蓝色海洋咁样变成， 嗰啲 变咗暖水， 哦，系啊。 暖水不能够近火。 哎 呀 我哋讲咩呀嗰个 channel。瞬间 看 channel 呢其实咁样嘅我觉得呢而家呢好多人呢除咗睇电视啊同埋听收音机之外呢、但好大部分嘅娱乐呢已经变咗手机。仲要系手机呢佢可能睇好多唔同 YouTube 啊又或者有啲即係譬如你喺内地可能睇嗰啲抖音啊嗰啲短视频呢好多嘅，你而家搭地铁咧，你一望人哋部手机咧，好多都系睇剧啦，一系就睇紧嗰啲综艺节目啦， 睇片啦，睇 片啦， 学嘢啦， 同埋发觉咧系好多啲即系素人啊，所谓嘅，唔系下下都系要我哋认识嘅名人啊、明星啊嗰啲，有好多都唔知边度嚟嘅人，但系佢哋有好多人 follow 嘅，系啊，嗰啲分分钟仲红过咧你一个即系普通嘅艺人啊，咁于是乎咧，我哋谂住喂，不如即系大家有嘢好嘢。一起看啊电视节目你看好多了我们不如试下介绍你看那些呢、网上面的有一些很得意的 网上频道 网上的频道、可能呢你平时看开话煮餸呢我只是跟那几个看的就或者呢看那些什么美女厨神啊美男那些但原来不是、网上有些朋友呢他的 YouTube channel 煮餸呢好好看的、那我们就希望在、未来日子呢、介绍你瞬间看下呢个世界唔同嘅 channel， 又真系一个新挑战嚟嘅。阿彭仔平时多唔多睇？ 就系唔睇。嗱，老老实实呢一 嘢咧， 我發覺佢兩個好似咧屋企冇網絡㗎， 唔係，只不過咧我真係咧好唔中意咧撳入去睇嗰啲片嘅，因為我一來咧 你買部大啲嘅電腦啦， 唔係咧，我成日覺得 一樣有老花， 我成日覺得咧佢會用我好多數據啊， 用 WiFi 㗎嘛，你冇㗎， 我冇用 WiFi 㗎嘛， 你好似阿片咁樣。只在公司先看 我先不用公司的 WiFi 俾佢跟踪到我做啲乜 嘢嘅咩啫全部都见得光㗎嘛 你以为 好啦我哋十点半新闻之后呢就会有我哋最新环节瞬间看 channel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商报专访时提到健康码的工作进度，强调自己日日都睇住疫情，会争取尽快落实健康码。佢话当中要做法律工作，并要视乎疫情发展。佢话依家要进一步将抵港人士分出香港居民同非香港居民。做完这些法律工作才可以落实執行。他强调对防疫工作从来没有掉以轻心，一直在保护装备、检测能力、检疫设施、医院能力这四方面加强本港防疫能力，同时提醒市民要保持防疫意识。林郑月娥又说，当然不希望第四波再来，但来的时候当局的能力比以前强了很多。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流感疫苗供应紧张，应该订立接种优先次序，首先为院舍人士、长者以及尤其六岁以下学童接种。卫生署早前表示，已经订购大约87万剂灭活流感疫苗。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疫苗可能分批到港，参考上年度冬季流感高峰期，小学三同长者的需求已经达80几万剂疫苗。若果只是計及高危群組所需，相信這些疫苗一定用盡，甚至很大機會可能不夠用。警方已經將灣仔警察總部外的水馬移走，昨晚有多名工人到警總外溫氣廠街，先將水馬內的水放走，之後用起重機將水馬逐一搬上貨車運走。朝早所見，警總外部分欄杆未修復，拉起橙色膠帶。警方回覆本台查詢時表示，會不時檢視有關保安措施，以並因應風險評估和行動需要作出最適當的安排和戒備，並會在有需要時放置水馬。去年反修例示威期間，警察總部多次被示威者包圍，外牆和其他設施曾經被塗污和破壞，警方其後將多個大型水馬放在警察總部外圍。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头三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增长0.7%，当中首季收缩6.8%，第二季增长3.2%，第三季增长4.9%。按季比较，内地第三季经济增长2.7%。统计局话，面对新型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但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下，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带动头三季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供需关系逐步改善，市场活力动力增强，就业民生较好保障，国民经济延续稳定恢复趋势，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统计局又指，国际环境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较多，国内疫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不小，经济仍然处于恢复进程当中，持续复苏向好基础仍需稳固。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大致天晴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0点，升174点，成交金额5,06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9点，跌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 建设银行5.67升毫一，阿里巴巴296.2升2.2，腾讯控股559升2元，中国平安84.8升1.35。卓越双企服务新上市报11.18，工商银行4.56升0.04，小米集团22.6跌5.5，美团点评264跌0.8，高音零售9.38升1.45，友邦保险77.65跌0.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39，瑞士法郎0.916，加元1.319，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13672，系升261。港金现价报17560，跌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美元，卖出19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启祥道，近住宏照道对出噶。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都几挤塞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咧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启祥道，近住宏照道对出。咁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翻过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啫。咁西行过海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健康村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北角官立小学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丽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东区走廊太古城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青山公路逢吉乡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一起对接，一起接对全港社区电视节目，日常8:30，由一众主持带领，向社区重新出发。 牛头角下村咧，13座咧，对于我嚟讲系最大回忆。 嗰阵时嘅社区咧，仲有好多小贩喺度嘅。 社区发展就系慢慢咁逐啲逐啲冧下，或者逐啲逐啲咁样起得好高。 社区入边咧，一啲嘅关怀都令到我感觉到好温暖。 日常8:30，逢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31。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行，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我就是曾子豪啦，我要介绍你睇嘅呢个 channel 咧吓，系同各位中意睇汽车嘅朋友好关系嘅。嗱，平时如果你中意睇嗰啲揸车片咧，可能你就会睇都系报纸嗰啲啦，富刊啊，或者杂志里边啦，又或者以前啲外国嗰啲咧咩 gear 嗰啲咁嘅节目咧。不过如果你喺网上边，你想揾一啲汽车片嘅话咧，留意一下以下呢个 channel。非常好笑嘅，因为咧佢有几个卖点嘅，第一好笑，第二同我哋咧都有呢一个亲切感同埋地域嘅距离嘅，佢系嚟自广州嘅，即系估唔到咧喺内地嘅呢个汽车片咧，其实系会拍到咁有喜剧效果嘅。咁呢个 channel 嘅名咧就叫做极速拍档啊，咁啊其实都系讲紧两三年嘅时间嚟嘅啫。咁啊佢里边咧有啲咩特色咧？嗱，第一佢里边咧就有好多好。如果你话正路嘅话咧，佢就会介绍一啲汽车片咧，可能话俾你听啊，呢架名车咧有啲咩性能啊，嗰一架车你有啲咩好玩啊。不过呢个只系佢其中一小部分，佢大部分时间咧，佢都系拍一啲爆笑嘅片俾你睇嘅。譬如有啲咩咧，嗱，我读一读咧，佢呢条 channel 里边咧有啲咩有趣嘅标题。譬如佢话俾你听，想冒充一日富豪，究竟要使几多钱吓？咁同车有咩关系啊？咪就系要扮富豪揸嗰啲名车咯。佢就会特登咧去到外地咧就租车啦，然后就话嗱，如果我想租一架咧超跑，系讲紧超跑，即系唔系净系拉你啊？或者话即系林宝嗰啲，系租嗰啲咧咩麦拿伦嗰啲咧，租一架咁样嘅超跑咧要几钱啦？坐埋游艇又要几钱啦？咁然后咧佢又会有另外一条 channel 佢里边有另外一个嘅活动咧，佢又介绍你啦。哇！如果咧我哋要扮呢一个咧富豪咧揸车嘅话咧，揸边一款车咧嗰、那个气势先系最强嘅。咁所以咧你一路睇落去咧，譬如佢有啲标题咧，你一睇已经知道咧，佢系由一个穷人嘅角度出发。呢架车咧系一碰就破产，开一个咧价值半亿嘅车咧，究竟系咩感觉？咁啊，佢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玩法嘅。又譬如咧，佢会有一啲片咧，就专门系同自驾游有关嘅，不过系嗰啲刻苦嘅自驾游。譬如佢话咧，揸架最烂最烂嘅，好似我哋香港嗰啲咁嘅货 van 咧，佢话由广州出发去到西藏，究竟得唔得嘅咧？一架烂车可唔可以上到咧？呢一个即系青藏公路咁样咧，佢就会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测试喺度咯。而呢条片咧，呢个 channel 咧。佢嗰幾個主持咧個特色係點樣咧？佢個主角咧就叫 Jacky， 咁呢個咧即係廣州仔嚟嘅，所以咧你會見到咧佢成日都會講一啲咧即係廣東話啦，間唔時仲會講啲廣州嘅粗口。我而家先知道原來佢哋啲尺度都好大嘅，因為佢哋有陣時都冇嘟到嘅嚇。咁啊嗱，佢哋會講廣東話啦，你會發現咧，原來佢哋對香港嗰啲影視作品咧。佢哋真係好有印象嘅，因為佢哋有幾條片咧拍嘅時候咧，係會扮 Mark 哥啦，係會扮咧香港電影古惑仔咧作為佢哋嘅 opening 啦，扮周星馳更加係咧即係家常便飯啊！所以你一路睇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哦，原來我哋香港嘅文化咧影響佢哋都好大嘅。而第二個咧，我覺得呢個 channel 好睇嘅地方就係、是、原來咧。內地咧，佢哋玩車咧都玩得好成熟噶。我諗咧，你可能會以為裏邊會唔會好老土啊？會唔會裏邊咧係咪未見過名車噶？哦，原來貴車佢哋又有，真係玩車嘅文化佢哋都有噶。嗱，當然啦，一個汽車片好唔好睇咧，個主持好緊要噶。頭先我講呢個 Jacky 咧，佢就好熟車嘅。但係如果就係熟車嘅話咧，你話你唔中意睇車嘅，咁咪會冇娛樂性咯。你放心，佢仲有兩個美女，係啊，你記住係美女。不過咧。佢哋唔係花瓶嚟㗎。嗱，譬如其中一個咧就叫小喬咧，佢就係好似頭先你聽到阿莫莉嗰個片㗎嘛。佢女漢子嚟嘅，佢嘅角色咧就係粗粗魯魯，但係咧佢真係識揸車嘅，仲會成日同你練車嘅，咁已經你會覺得好有遐想啦。但係更勁嘅咧就係佢有一個叫 Nana 嘅女子咧，佢係識玩漂移噶，佢係會著到啲日本水手服咧，然後就係金頭髮，好長頭长发一肩咁样咧，但佢玩漂移噶，净系见住一个揸水手服嘅女仔同你玩漂移 ，Come on baby， 我已经想睇啦。嗱，今日介绍俾你嘅就系呢一个极速拍档，有兴趣嘅朋友可以自己上网睇下，我会俾一个表情符号佢就系、是、心心眼啊，心心眼系俾嗰啲女主角噶。瞬间看 channel。呢位拍档咧，佢就真系唔系极速拍档，佢系悭钱拍档。我而家先知原来佢系咧唔会用屋企嘅网络嚟上网，为咗悭 data。好心你啦，赚咁多钱。我哋希望由呢一开始导佢上多啲网，等佢眼界扩阔下先，佢咪程振鹏咯。 唉，真係冇辦法啦。好彩咧，電台節目咧就係日久見人心嘅。咁大家咧聽得多風騷快活人呢一個新版啊新團隊嘅版本之後咧，就越聽得耐咧，相信你對咧彭仔咧會更有認識嘅。其實咧，我啲錢咧慳嚟啊，點解要咁做？鬼叫我咁多窮親戚咩？在座嗰啲係嘛？咁唔係為要慳啲咯，唔係點養佢哋啊？ 咁可唔可以唔好送記事簿啊？送銀行簿仔都唔得。 存折簿。你有冇聽到佢話已經列入我哋係納入我哋窮親戚？ 咪好咯。 係咯，即係佢認咗我係佢外婆。 Yeah! 听众唔知道你哋呢啲好混乱嘅关系噶，伦理我哋慢慢俾人哋发掘下。 好啦，咁啊睇翻咧呢个瞬间看 channel 咧，彭仔一个咁悭嘅悭数据嘅人，点解都会肯去睇咧？咁当然咧就都啱嘅。既然而家个潮流系兴咁样咧，我都不能够咧系无所进退咁样嘅，咁啊都系要咧一齐跟上呢个步伐。咁我睇咧，我喺度谂啦，如果我系一个咧即系新去参与睇呢啲咁样嘅网上 channel 啊，呢啲视频啊频道嘅人士，究竟我会想睇啲乜嘢咧？我自己本人咧都会跟翻个兴趣嘅，人越大咧就对屋企嘢咧系特别中意嘅，咁所以你会发觉自己譬如去旅行嘅时候多买咗啲家品啦，系咪？咁啊，所以喺睇呢啲不同嘅频道当中咧，彭仔咧就想睇多啲咧系同屋企嘢有关嘅。咁其中咧呢样咧，我谂近年咧大家讲太多咧嗰啲嘅即系嗰啲断舍离啊，吓咁所以咧。究竟在屋企入面的一些收納小家具啊，以至到一些大本領啊，可以怎樣應用得到呢？我就找到呢，其中呢一個 channel 呢，這個頻道呢，都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參考的方法的噃。個 channel 呢叫做Purple Chill 小餅生活啊。咁其實呢睇返佢裏面嗰個嘅主事人呢，原來就話呢佢係一位80後嘅 freelance designer 啦，曾經做過啲網媒客席編輯啦，鍾意日本文化啲手作啊咁樣。喺佢個 channel 入面呢，你可以揾到好多呢啲美食推介啊、食譜啊，同埋各類嗰啲最興㗎啦，開箱睇下呢呢盒咩嚟嘅先咁嗰啲。不過呢最吸引到我嘅注意就係佢嗰啲嘅收納類啦，包括咗係譬如你辦公室嘅文具啊，你屋企入面嘅廚房啊、浴室啊等等啊，啲地方呢點樣可以做好啲嘅收納呢？咁有時睇咗冇壞嘅，如果你覺得佢唔好咁咪唔鬼理佢啦，係咪？好啦，咁呢一個嘅Purple Chill 小餅生活佢入面嘅嗰啲嘅短片呢，其實都有佢嘅特色嘅。咁睇完之後呢，我就會咁樣去形容佢啦。咁就係呢，佢都幾乾淨利落嘅。意思即係話呢，佢成個嘅 video 嘅製作呢都係冇對白嘅，即係冇人話嘅，係啦，唔講人話嘅。咁點呢？佢就係出字幕嘅啫，系啦，出字幕，同埋咧，只系用一啲咧轻音乐咧，就好似大堂酒店大堂嗰啲轻音乐啊，或者你去厕所嗰对轻音乐咧嚟到衬托住咁样啦，吓咁啊配以咧一啲好清楚嘅，最紧要咧嗰啲系繁体字嚟嘅，吓咁啊呢一个嘅 subtitle 方面咧，有时佢仲会有啲花巧嘢添，就系咧喺呢一个嘅中文字幕嗰度咧，佢有阵时会用咗一啲嘅图案啊嚟到代替嗰个字嘅，譬如咧系一棵青菜咁样，佢就会摆棵菜喺度代表咧个系嗰个文字青菜咁样，咁啊都几得意，几有心思嘅。咁啊其中咧我就特别中意佢有一个嘅 video 咧，就系讲厨房篇嘅。咁佢喺呢個廚房篇入面呢，喂都幾多人睇啊，都成13万幾個 view 㗎。咁當中呢佢就用咗呢好清晰嘅示範，就係呢啊，不過佢係咁嘅，佢全部呢去晒一個品牌度買晒所有嗰啲嘅收納嘅家品嘅東西囉，全部呢都係12蚊嘅咁樣。咁到時你睇咗之後你自己鍾唔鍾意，唔一定要去返嗰度買呀。好啦，咁呢一個嘅示範係好清楚嘅呢，因為佢樣樣嘅用具呢都會拆出嚟呢，然之後譬如係掛牆嘅一啲嘅把柄呀、把臂呀，咁呢咪有個吸絕嘅絕喺嗰、那個個廚房個牆身嗰度嘅。咁好多時呢啲嘢呢，你吸咗上去呢，你一放嘢呢佢就跌落嚟啦。 永远都做不到咧佢原本所讲嘅好稳阵啊咁。咁但系咧呢一个嘅网主咧，佢自己咧喺示范嘅时候咧，佢真系可以做到俾你睇咧，究竟佢可以承托嘅力量有几多啊？可以放到几多嘢？咁各样嘢咧，全程咧佢都系用对手去示范，佢连个样都冇出过嘅。咁噶可以免除咗咧，我就最怕见到咧，如果系嗰啲港女啊、名媛啊、嗰啲嘅朋友咧，即系好繁艳嘅演出咧，咁就唔系几好。咁但系佢就冇嘅，全程咧真系得对手嚟到示范嘅啫。咁所以我觉得咧，佢系俾到我哋咧，即系如果喺屋企咧，真系好实用啊啲嘢吓。咁亦都咧成条片咧，以至到佢成个 channel 入边啲。絕大部分啲片咧都係比較清楚利落嘅，咁間唔時有啲廣告咁樣咯。不過阿豪仔同埋阿田話俾我聽係咁嘅，係會有廣告彈出嚟嘅，你唔知咁多嘅啫。咁好啦，咁所以呢一條片係嚟自咧 Purple Chill 小餅生活嘅咧，呢個 channel 咧。表情符号如果要我俾咧，我都會俾一個咧笑口圖案佢嘅。啊，咁既然係家居嘢，咁照計我就算吸引唔到啲聽眾，都吸引到阿田啩。不過佢屋企咧都執拾得咧好整潔嘅。咁睇下呢一個嘅 channel， 頭先我講嘅啱唔啱佢洗咧嚇？ 我是会自己亲自行嗰啲十蚊家店嘅，咁啊会好啲啦。同埋嗰啲嘅吸盘咧，根本呃人啫，你真系唔系鬼信啊，嘥钱啊！今日咧第一条片咧，想同大家分享咧几个台湾男仔啊，佢哋喺旅馆里面咧，系啦，即系因为佢哋租咗旅馆啦，咁喺度玩你画我猜。咁啊 ，channel 名咧系叫小木啊。咁啊，几个大男孩咧，佢冇刻意打扮型仔嘅，冇好似阿彭仔啊、阿曾志豪咁样立晒头啊，着得好靓嘅，好 casual 嘅佢哋啊 ，T 恤短裤咁就拍片啦。但已经真系好笑啊。咁啊，讲下佢哋嘅游戏玩啲咩咧？好简单啊，咋两个人一组啦，轮流啦，一个画就一个估，咁点解已经好好笑咧吓？因为每个人咧都要出题目嘅，咁佢哋咧仲有30条题目啦，每次估咧五条一组啦，一条咧就估大概两分钟，过时就输噶啦。咁啊答啱咧就下一条，咁啊而用具都好简单，大家都可以平时喺屋企玩噶啦，一块白板啦，咁啊几支白板笔啦，同埋一张纸巾咧用嚟抹走头先即系画嗰个嘢啦，咁样嚟清洁嘅。咁啊同埋咧用一个袋咧就装住咧嗰啲纸仔题目啊，咁啊因为大家都要出噶嘛。有咩好笑呢？就睇到个答案呢，我哋即係因为我哋睇住电视啦，即係睇住个 channel 呢，睇到个答案㗎嘛。咁见到一方画嘅时候呢，睇下佢画得似唔似啦。咁有啲呢真係画到呢，画到无厘头嘅。而有啲呢就真係估到呢点呀，你点会估唔到㗎咁。咁但有啲估到好近嘅时候呢，佢又讲唔到正確答案喎。即係譬如呢，佢係答案系坟墓嘅，但佢猛咁墓碑呀、棺材呀，佢乜都讲晒，但都讲唔啱嗰个答案。咁最后都要输嘅，咁大家要睇埋啦，听埋声咧先至好笑嘅。咁我玩到最后咧，佢哋系会用剃须膏啦，折喺一张一只纸碟上面啦。边个输咧，就一碟剃须膏就扎到佢块面嗰度，咁啊输嗰个人嗰度。嗱，其实佢哋咧有三条咧你画我猜嘅片嘅，咁啊要睇晒咧先知道咧边个画得叻啦，边个估得快啦。而其中咧有一个画咧，其中有一个画咧估系呢个叫菠萝包嘅，点知咧佢哋越画咧就越混乱啦，估嗰个咧成乜包都讲晒噶啦，但系咧最后佢连萝卜面包，佢真系画得太似一个萝卜，佢系咪萝卜面包都画埋出嚟咧？我真系睇完咧，我好耐冇笑过咧，笑唔停嘴嘅。我屋企人都话做咩啊？你喺度阿妈咁样，咁我会俾三个咧笑到喊嘅表情符号咧，俾条小毛嘅 channel， 大家可以睇下。 似贪无奈，心痛昔日爱不在，心痛今日不被爱。你说你热爱未改，终有天破解障碍。我说我热爱未改，终有天放心被爱。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肥妹仔啊，我哋今日有新同学仔喎， 系啊，早晨， 你系边个嚟嘅新同学？ 我个名叫做 Crazy Lion， 系啊，系 Lion 仔啊， 系啊，我唔系嗰个咩 Lazy Lion， 系啊，我唔系 Lazy Lion， 我系 Crazy Lion， 即系你 系 痴痴地嘅， 系啊，会拉人嘅， 好啊， 即系你咁拉人，但系你唔系疯嘅嗬。 我唔系，我系插班生。 好，我哋欢迎插班生加盟。 啊啊、你两个系边个啊？ 我系细眼仔个朋友秀恩茄。 秀恩茄， 佢唔记得咗，因为佢平时都系咁。我系肥妹仔啊，你好啊。 肥妹仔， 哎呀， 你有把声，如果咁样咧，讲几分钟，我惊你十一点之后出声。 你又以为啦？ 我惊你迟咗，你 Auntie 会出嚟。 我唔会噶。 你 Auntie 系话梅姐。 边个嚟噶？ 因为我都会有收 uncle 会走出嚟噶。 我哋咧嗱，我哋今日咧上中文堂咧，系啊， 中文堂 受 uncle 会讲噶。 系啊，我今日咧、哦、特别咧教一个中文字咧，系爱嚟咧欢迎咧阿拉人仔嘅，费事拉人嘅、 哦，欢迎我 有欢迎词啊。 系啊，就系、是、咧、嗯，如果我哋想形容一个人咧、嗯、矮、哦。有冇啲咩好啲嘅形容词？ 我唔中意 直接用呢个字咧。 秀恩茄好衰噶，佢成日都虾人。 因为我见到 Chris Lan 应该要坐第一排。 可唔可以四个字啊？ 就系、是、咯，可以用四个字嘅。 短小精干。 系噶，可以啦。仲有咧，玲珑浮凸，系咪冇？ 玲珑浮凸。娇 小玲珑。 娇小玲珑又中，冇错啦。仲有咧，可以形容系五短身材啦。 哦、五短 是一个赞美来的。 边五短啊？ 是啦，边五短啊？ 手有两只，脚有两只。 还有呢？ 条颈。 是啦，条颈。 是啊， 真的是条颈。 是啊，我看到肥妹仔耷低头想望不知道哪里、 啊。是啊，我不 知道。他看到子宫啊。 是啦，想望脚子宫真的。 五短就是关条颈事。 是啊，是啊。因为呢。 是啊，我看到有些人呢很不合比例的。 薛凯琪啊。什 么 薛凯琪。 仲有噶，其实好系啊，嗰、那个大台好多男女艺员，嗰条颈咧佢真系超长。 好啦，但我今日 佢好着数啊， 仲有仲有一个咧形容咧，都系话人哋身材咧比较矮啲咧，但系佢会咁样形容噶，香港可能少听啲嘅，佢叫做咧五短三粗。 哇，嗱咁 五短就头先 咧，我哋讲一条香蕉。 系啦 ，Chris Lan 就已经估啱咗啦。五短咧就系四肢加埋条颈啦。咁、三粗咧？ 三粗啊？ 边三样地方粗？ 啊，脚瓜窿，脚瓜窿， 手指， 大髀，条腰。 脚瓜窿同大髀有咩唔同啊？ 手臂粗，脚瓜窿粗。 你讲紧做运动嗰啲粗啊？ 系咪 你话系咪咧？系啱嘅。 啱晒啊！ 哎呀，佢真系好了解自己，因为 乜嘢啊？咩话？腰粗， 腰粗咪你望住自己妈妈咪得咯。 仲、啊 啊、 有咧， 呢个就手臂粗， 系啊， 同埋只脚瓜粗。 你转个身后面有块镜，你一见到自己就 系 话你自己就得啦。 我系五短，哎呀，我同你睇埋一齐就系啦。 佢根本就系欺凌嘅，我唔中意呢个同学啊。 我哋如果咧唔中意俾人哋话矮咧，今日你就学识咗啦，可以话你系短小精悍又得，你话你五短身材又得。如果见到肥妹仔同埋 Chris Lan 加埋一齐咧，就五短三粗，系啦， 一个新环节名嚟噶。 几时可以变成三长两短得唔得啊？ 我哋第时大个一齐做节目嘅叫呢、這个。 和民主党的拜登分别在摇摆州份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拉票，两人在今个星期将出席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北卡罗来纳州有两成选民已经完成投票，拜登在一个集会表示要延续势头，呼吁选民尽早投票。他又批评特朗普指美国已经渡过新型肺炎疫情难关的言论，反指现时疫情越来越严重，又表示如果胜出要团结美国。特朗普和早前亦有确诊的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出席内华达州一个教会活动，两人在室内都未有戴上口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613点，升226点，成交金额6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8点，升25点。跟住部分港股嘅做价，建设银行5.7升0.4，阿里巴巴297.2升3.2，腾讯控股562.5升5.5，中国平安84.8升1.35，小米集团22.65跌5毫，工商银行4.59升0.7，卓越商企服务新上市报11.46，美团点评266.6升8毫，高音零售9.36升1.44，中芯国际20.9升9.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022，瑞士法郎8.466，澳元5.499，加元5.879，新西兰元5.133，欧元9.079，每百元对港元7.3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72点，升261点。港金现价报17,56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92美元，卖出1,90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龙翔道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观塘道咯，近住启泰苑，咁伟业街出翻去观塘道咧都系挤塞，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咁亦都影响埋啦。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喺彩云村噶，咁揸车朋友咧留意啦。再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带都挤塞噶。咁首先就影响咗龙翔道先啦，龙尾排翻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伟业街去翻观塘道咧，龙尾就喺牛头角警署。咁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嘅。咁而家揸车朋友咧就改行晒太子道东啦，咁所以影响到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喺彩虹道噶。咁啊冇办法啦，塞紧车嘅朋友咧耐心忍耐下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新纽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东区走廊太古城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青山公路潭尾段冯吉乡方向元朗、青山公路葵涌段华园村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嚟啦喂，嚟啦喂，买得大赔得大啊！ 我听到系三点， 唔系、哦，系五点、哦。 好啦，买定离手。开是三点至五点啊！ 10月19号起，逢星期一至五 下昼3点到5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摄 三五成群， 到时你哋想点咪点咯。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系、hey, 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翻到嚟咧，风骚快活人第二小时啦，而家系啦，讲讲天气先。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系啦， 天气预测讲唔讲噶？ 唔讲啊， 唔系佢可以讲嘅。 好啦，干燥啦， 佢讲啦。 天气干燥，咁你想讲？ 我想讲啊， 系讲啦。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有多云啊。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大致天晴及干燥，内陆地区边度呢？日夜温差较大。 我谂住你个预测系讲句嘅啫。 咁啊系咯， 早晚稍凉啊。 你讲多云咪算哦，好啦。 多云算。 咁呢啲听众都应该知噶 嘛。 因为佢平时咧，佢做开晨光嗰时候，你哋咩啊？去嗰个叫做咩啊？ 咩啊？ 咪上交嗰个交通。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会报埋天气噶嘛。佢哋會走出户外嗰度咧， 可能你唔 慣，佢慣咗呢個天文台一定要出現 翻。點解你坐喺度啫？ 你翻屋企啊！你坐喺度， 喂， 成頭家， 即係當自己女婿啊！係咁鬧啊！真係，我哋呢都緊守崗位啊！ 我係覺得呢一個係需 要 嘅， 係啊，冇錯，早晚手啦。喂，首先多謝聽眾咧，頭先我哋就擺咗我哋三條片啦，啱啱擺咗上網。係。咁因為有聽眾咧，佢已係啊，我哋嗰個瞬間按 channel 啊，咁有聽眾咧已經第一時間同我。互动咗咧，佢就话：豪仔啊，你咧介绍诶头先个揸车嗰条片咧，佢话嗰个主持啊，其实男人嚟噶，唔系女人嚟噶。我知道，因为嗰位咧， 你话女汉子嘛， 唔 系有一个女汉子，即系女仔嚟嘅。但另一个呢，佢虽然呢 都系女人， 佢系女人，即系成身打扮呢真系水手服啦，金色长头发啦，都几靓嘅。咁但系呢即系喺上面嘅传说呢就话佢系一个男人咯。 咁其实呢 其实好似佢都系个男人咯。但因为佢嘅衣着打扮啊，所有嘢都系个女人咯。咁啊，有啲人就话佢系伪娘啦， 伪娘呢种， 有啲就叫佢系伪逆服咯， 系咪叫逆服？ 系啦，咁啊，有啲就估话佢可能系即系可能诶，你性别认同障碍定唔知乜鬼嗰啲啦。 又或者佢本来佢本来系一个名人，佢唔想俾人认得，咁所以佢就摆一个咁样嘅形象。 系啦，咩都好啦吓。嗱，咁啊，证明真系我哋介绍嗰啲片咧，其实真系有人已经睇紧噶啦。咁咧嗱，我哋而家就将三条片摆咗上去咧，咁啊，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 click 嚟睇啦。不过咧，因为小弟嘅电脑技术。 技術都真係麻麻地，我仲係唔識咧，可以點樣將三條片咧都睇到個好靚嘅 preview 個畫面咧喺個 page 度彈出嚟啊！ 係啊，我直頭唔知 淨係得行文字啊！而家咁啊，大家自己上 阿天，你知唔知啊？ 佢唔知㗎啦，係、 啊 放棄咗啦。 好嘢， 好嘢， 好嘢！我同你同一 level， 係啊，真係完全唔緊要啦。嗱，我哋都歡迎咧。 係咩啊？我撳到喎、 啊。唔係，我知道，但係佢本來有一個好靚嘅畫面咧，係一個簡介嚟㗎、 哦、 ，preview 嗰個圖片咧，我做唔到出嚟，又唔知點解。稍後我哋揾啲技術人員幫手啦、 你 click 入去都睇到㗎啦。係 啊，咁如果你哋咧亦都有平時睇開咧，因為即係我哋三個睇得有限啦，好似彭仔話齋 ，data 唔夠啊。睇得唔夠多，如果你哋都有啲平時咧，煲開咩片啊，有啲咩channel 咧，可以互動 分享下喎、 啊。係啊，你可以 inbox 或者擺我哋 page 度咧、我哋到時三個睇完之後，我哋又介紹一次俾大家睇下，集腋成裘。 咁、我哋俾唔俾翻 credit 嗰個聽眾啊？ 俾翻。 咁邊個咧？係 啊係 啊，係 啊， 爆料熱線，爆料熱線。 係阿華嘅推介啊，咁樣。 係啊係啦、如何收服韓妻？ 啊好啊， 好 振呼江 应该有呢咁嘅 channel 噶， 实有啦， 实有真系 就输茶 类咯，真系好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市道咧唔好啦，就大家都知啦。咁但系咧，而家咩叫做咧，即系屈上加屈咧？嗱，本来市道唔系啦，本来市道唔好咧，大家就话系咁啊，屈就下啦，屈就下啦， 屈就 系啦。咁啊，住嘅地方咪细细地啊，冇办法啦咁样。但系咩叫做屈上屈咧？ 屈钱啊？ 唔系，都系住嘅地方。 屈 即本来已经够屈窒，够屈就噶啦。 屈窒系嘛？ 佢而家就可以再屈上屈。嗱，佢个前提咁样嘅。 汤上汤 系啦， 喂，我上次汤上汤，嗰个叔叔咪话咧咩廿几尺个厕所位咁，已经好差噶啦噃， 系啊， 豪仔 嗱，佢系嗰啲叫做太空舱啦，太空舱个名字已经算好好听噶啦，真系 系改得真系懒好听， 系啊， 大家好明啦， 即系总之其实咪就系细屈侧位啦，咁点样太空舱里边可以再屈上屈咧？ 哇， 佢住上下格。 太空舱 哇，好薄啊！嗰、那個、人 就系咯， 只能够话佢哋真系一对太空情侣啦。 我即系要一对情侣一齐瞓一格就为之屈上屈啦。 系啊，因为咧佢话咁 样 呢个真系阴公猪啊！佢话而家大家香港啊， 香港啊， 系呀、 啊， 佢话喺深水埗就今日某份免费报章做咗头版嘅，佢话深水埗咧有个太空舱。咁、啊，个记者咧好搏命，佢又住咗一个礼拜。 嗯， 哇，佢想睇下究竟而家咧 个生活 体验系点样，同埋因为佢知道咧，好多人就话而家即系冇公开啊。咁、喂，呢几个月突然间，你估真系靠佢补就业咩？好、多人冇钱啊嘛。咁佢话咧，佢哋就估计应该咧呢啲叫做劏房啊、太空舱咧需求会大好多嘅。 系， 咁佢又想睇下咩环境啦。哇，结果下一下个记者 冇位啊， 冇位。嗱，佢话 即系满要 book 嘅。 深水埗一个500尺嘅唐楼，佢就建成咗咧太空舱啦。 有几多个？ 好啦，先俾你玩下东华三院咧，即系逼嗰个叫做咩玻璃房，当年嗰个500尺， 系可以有几多人住？ 逼到几多人住？ 即系可以起到几多个太空舱？ 系啦系啦，住到几多个人先？ 500尺佢楼高几多咧？ 唐楼就 高 啲 嘅， 系啦， 应该系 11尺。系啦，如果你嘅 size 可以塞好多， 我 梗系啦， 系啦，但系如果你加埋钱就唔得啦。 哎呀！ 我覺得佢一層咧，因為佢好似即係嗰啲劏房，佢一格格咁樣層層疊，一層可以有三格， 一層三格 定四格咧，可以分四格咧嚇。 四格啊，你覺得？ 四格 十一尺， 如果樓底十一 尺， 你兩個可能越嚟越唔對路喎。 四格啊，四格， 你兩個包租公好似好刻薄嘅喎，咁幾多個人啫會有 ？OK， 總之500尺可以住到幾多人？ 我明啊，我而家諗緊嗰個樓底可以有幾多格 ？OK， 我當佢三格先，咁咧應該有咧三四十二，起碼有12個人，起碼。 彭仔， 我估 唔止15×5=20。哦，你嗰啲有20人，我又嗰啲有15人。 台长系有啲计嘅， 系 500尺， 因为佢计佢自己嘅身。 喺谂悭宿数方面，佢系有啲计嘅， 唔需要6尺，咁所以采多啲。 佢系中晒咁制， 哦，即系点啊？ 佢中晒咁制，原本20个， 系 都已经好犀利啦，系咪先？原本20个，500尺分20个人。 因为有啲咧，好似我同，譬如我同阿华咁，我话唔得，我都要两公婆一齐住嘅，所以会多咗啊。 系啊，因为咧，佢本来咧，限廿个，而家咧，佢计咗条数咧，有21个，就是、其中有一格咧， 系一 pair 嘅， 系啦，即系就唔系话间间都系嘅，但其中有一 pair 咧，佢见到咧。 唔係限住一個咩？點解佢有對年輕情侶咧，就兩個人瞓埋同一間？ 唔係個租啊，嗰、那個叫咩？那個業主啊，係咪叫業主？ 係啊，叫業主噶啦都。 個包租唔知公定婆啦，肯俾佢兩個一齊瞓一個太空艙啊？ 係喎、啊，我可能佢都發覺真係唔知佢會唔會有加少少咧？嗱，因為咧佢話咧呢一個艙嚟嘅錢咧。都要2800元一個月。 唔係，我想話咧，二十個人住一間屋，佢有幾多個廁所啊？ 廁所啊，我諗你都係公用嘅啫。 我諗兩個， 最多我諗你兩個啦，係啊。咁因為嗱，如果大家有見過呢啲太空艙咧，佢都係咁樣嘅電子房卡啦。嗱，佢有好先進嘅外表，但你會發覺咧，其實你係住緊第三世界嘅地方啦，因為佢先進到電子卡嚟拍，係咪先？你屋企都用鎖匙， 裏邊有 WiFi 同埋 冇錯 USB 插頭噶嘛， 係啦，你可以喺裏邊上網睇嘢啦，就好過你屋企。 但係20個人同你爭咯， 係啦，嗱，佢 慢啊， 佢咧嗰個空間點樣咧？長6.3尺，都抵曬。 哎呀，我後邊仲可以擺個箱啊 ，OK 喎，真係可以。 我對腳後邊仲可以擺個箱， 長6.3尺。 系 阔就3尺几，咁咧高咧，即系如果你坐直嘅人咧就3尺。 系咯，我咪话咯，3×3=9咁样。 我上半身有冇3尺啊？ 有嘅。 你上半身， 你讲真系有， 度下应该2.5尺嘅啫。 系啊， 系啊，有走有走， 唔怕顶头啊。 张志豪就唔得啦。 同埋你知唔知？如果你瞓呢啲仓咧，咁我哋以前中国有个俗语就唔见咗噶啦。 咩啊？ 举头3尺就冇神明啊！如果举头都冇3尺，佢啱啱顶个头，啱啱3尺啦。四阴功系咧，里边信仰都唔见埋啫。 我想话咧，佢真系去到尽噶，即系由地下开始去到。 系有两个，你哋估啱咗啦，有两个厕所，系啦，有电视机啦，有洗衣机啦。 好似我搞咁喎呢坛嘢， 我越嚟越似系你咁样。 你大把大把 potential。 咪先，你话佢有洗衣机？ 有啊。 咁我奇怪喎，因為以我所知咧，好多呢啲嘅尤其是啲劏房旺區咧，就唔整洗衣機俾你哋㗎啦，因為咧樓下好多啲入錢嗰啲洗衣機鋪㗎嘛。 是是是，可能佢都仲有得一個俾你揀咁樣咯。咁佢話大部分而家嚟做嘅咧係啲咩咧？開工不足啦，失業啦，譬如話做廚啊、侍應啊、保安啊、司機啊、倉務員啊。咁佢話咧每朝早咧。佢哋嘅例行工作系做咩咧？真系好恐怖。 排队去厕所洗面刷牙， 全中真系。 一定啦，你喂，我喺屋企都已经经历咁样啦。咁、 啊、 你谂下佢哋，我就话20个人究竟有几多个厕所咯？ 两个 呢个好紧要啊！ 10个人轮一个，哇！跟住男仔真系争好远啊！即系我同阿鹏仔呢啲快快及正啊，真系。 系啦、 啊，求求其咁样攞水湿一湿咧就搞掂。 3个人围住个马桶都可以小便啊！ 系啊，其他就冇办法。 咁犀利，咁 唔系即系如果要。方便啊！要方便，大家將就。 我都試過， 真 係 三個覺得。 唔係我試過同我個仔， 真係得㗎。 係啦，去商場嗰啲廁所度，因為佢又要我陪佢入去喎。 嗰啲親子馬桶。 係啊，佢唔夠高去出邊嗰啲兜啊嘛，咁啊入去坐廁，佢又唔俾我出去喎。跟住話，但爸爸都想去喎，一齊啦咁樣。 有冇濕到啊？ 大細頭小細頭啫嘛。 係咯，大豬小豬落肉盤咁樣幾好啊！真係。唔係嗱，我哋講出嚟就即係好似 好輕鬆 啦。 喂，但係嗰間都要2800喎。 2800啊， 咁。都要2800一个床位喎。 系啊，佢譬如 佢公共空间有冇啊？冇讲。 公共空间 即系厕所咯， 有洗衣机啊嗰啲地方咯。 即系话有冇个厅可以俾你喺度即系食下饭啊？有张餐台。 嗱，我见咧佢有， 都有。 佢可以咧喺出边咧，即系你唔使匿埋喺个饭台，唔使匿埋个仓度，可以喺出边。 哦，即系都有张台俾大家食下饭。喂，咁都系啲 人 到少少啊。 20个人 啊！你知唔知佢哋而家最惊系咩啊？大佬个都唔会戴口罩噶嘛。 系啊。 咁你翻到嚟自己屋企， 咁啊未必咁齐脚嘅。你睇下佢头先嗰啲工种，嗰啲嘅厨师都应该系早出晚归噶啦。 系啊，都难噶。咁所以 你又讲得啱喎，豪仔，即系嗰个。系咯，防疫嘅時候咁點咧？係啊， 係啊，譬如咧，你即係如果你話咧，有人想喺裏邊度即係了解社會實況咧，佢真係求其一個故事已經出嚟。譬如咧，我見佢記者訪問， 點解你會中意呢度啊？咁樣都有20个故事，20个 其中有一個咧，真係好經典啊！佢話你本來做咩噶？我本來就走水貨。佢話嗱，冇得走啦，仲要佢之前就算走過咧，佢喺深圳俾人捉過2次啦。佢話冇啊，我冇嘢撈啊，唔掂啊。咁跟住咧有好多就係話侍應咧，就因為放呢個冇薪假，係啦。佢話 即係可能佢原本咧唔係啊，可能佢都係搬出嚟住噶啦。可能咧原本都係細細地，咁可能都可能6000-7000都可能捱得住嘅，即 係 一間房一個廳嗰啲。咁但係 而家唔得啦，真 係係啊，所以先至會有咧。佢最極致嘅就係話咧，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做侍應嘅咧，冇嘢撈，就同個咧。做緊物流嘅男朋友咧，就兩個人共瞓一倉咯。 咁你如果你用頭先嗰個長度六尺三，咁啊打橫都有三尺幾， 三尺幾可以瞓到兩個人嘅， 係啦，勉勉強強可以瞓，即係齋瞓咯，即係唔係講緊話有冇啲咩開心行為啊？ 唔 係 齋瞓， 咁唔 係 齋瞓想點啊？ 你可能 連阿師助我隊 齋瞓唔準發夢。 喂，本來你諗下，你係可以喺度休息啊，傾偈啊， 其實 係 啊， 好重要噶嘛。我諗而家唔會啦，真係。 而家套房佢哋都租唔起咯。你係咪咁講？以前咧啲人好中意興套房，邊個套房一間房裡面有埋廁所嘅，我就唔使同你阿公共大家一齊用，連嗰、那個錢都冇啊！ 唔係即係你應該咁計啊！而家咧嗱，套房咧就奢侈嘅， 係 住太空艙好似跌一格啦。跟住你話有人聽，唔係啊，你一個人打一個太空艙咧係好奢侈啦， 係兩個， 不過兩個瞓埋同一個太空人啊，真 係呢啲咁嘅社會悲歌，你話第時再發展落去再慘啲，會唔會一家四口瞓一個？ 哇！ 唔出奇啊！ 唔係最後咪陌路人咯。 最弊佢唔廿四小時咧， 係啊，而家又冇咗，唔係嗱，所以真係又係大件事噶， 係啊， 越嚟越大件事，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呢啲古仔咧，嗱，我哋睇完咧，我哋就盡量幫得手就講幾多啦，最應該幫手咧，真係管錢嗰班老細咧， 當然啦。 系啊，你唔好成日谂住话系啊，我哋咧又发放咗萬幾蚊啦，我哋又发放咗，喂，大佬萬幾蚊都唔够啊！你睇人哋要瞓到， 佢瞓得三四个月嘅啫， 系啊，佢都系瞓喺度啊，阴公。 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圾缸。多得你原谅我肮脏，送你破黑胶，廉价发出歌声意气。送你破灯泡，便宜地照亮你天地。一箱卡式带一直没落，仍能回味那套旧文艺戏。生生不息的凄美爱情，如月物质跨过世纪。文明能压碎，情怀不碎，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七百年，潮流里瞬息过去。带他的根归家，送你这破花，来怀念已逝去初夏。漆黑的星体，花叶树木无从留下，你会再流泪吗？花开的沙丘，滋养我们贫穷地方优美似画。不需情怀不需，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七百年，潮流里延续共同破碎。虽责你我被每粒星唾弃，我们频频却去到今夕。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 陈奕迅7、8年后收到咧有一个非常之实用嘅资讯咧，有人听到我哋讲呢一个太空舱嘅情况咧，咁有人就我哋热心同事即刻报料咧，佢就话咁咧就话你听啊， 佢住紧啊， 监狱嘅单独囚禁室咧就阔落啲， 咩意思啊？ 有40几尺，有独立厕所。之前其实有人做过呢啲比较噶啦，用车位又比较过啦，即系惨到好似用监仓嚟比较又有啦， 有冇用棺材啊？ 我谂迟早有啊，唔系有成日话嗰啲棺材房咁样计噶嘛，系 啊包三餐有医疗，哇40尺真系好阔， 仲要独立厕所， 仲有独立厕所啊！嗰时只计个车位仲阔过个床位，你都吓死啦，系咪先？系啊，嗱呢、這个就真系即系好似头先陈奕迅嗰只歌咁样，唔知七八年之后解唔解决到啊？真系嗱，但我哋转头就会有人妻，好多人都好期待程振鹏喺人妻里边会扮咩咧吓？ 要扮嘢嘅咩？ 梗系要啦，翻嚟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冇源头不明病例，系连续第三日冇源头不明个案。寻日就有4宗新增个案，其中2宗系输入个案，另外2宗本地个案就同早前嘅个案有关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多份报章专访，其中在《经济日报》中谈及未有听闻中央有意在内地水域建海填海造地协助香港，包括珠海龟山岛，认为不应该为香港建屋问题破坏中央政策，不如香港自己在大屿山、交椅洲填海。林郑月娥指出，现时有一班人就相关议题和政府对抗而拖慢进度，他形容現時的土地開發工作比1997年起碼艱難10倍8倍。他又表示，在土地問題上，若果好像上屆政府揼石仔造地，以球場、運動場等改劃成插針樓，只是短暫止痛藥。形容既然每次都打餐死，倒不如打餐大，一次過開拓1-2千公頃土地。認為應該從政策入手開拓土地，同時要改善收地賠償、安置等等，亦會繼續舊區重建。已被取締的香港民族黨前召集人陳浩天，涉嫌在去年光復上水遊行完結之後參與非法集結，並從後推了便衣警員的頭盔一下，被控非法集結和襲警。案件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開審，陳浩天到庭答辯，否認兩項控罪。控方表示，稍後打算傳召6名控方證人並播放3段合共大約6分鐘的片段。辯方說，到開庭時先收到控方提交的承認案情的第2版本，當中仍然有不清楚的地方。辯方又質疑控方只是提及被告涉嫌從後打了警員頭盔一下，但並沒有就被告涉嫌襲警的控罪交代涉事警員傷勢，向法庭提出要時間同控方釐清事實。裁判官批評控方延遲呈交承認事實，又質疑辯方到開庭先商討案件基礎，決定暫時休庭，讓控辯雙方商討案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上午到靖国神社参拜，是他9月中卸任后第二度前往参拜。日本传媒报道，靖国神社举行秋季大祭，安倍晋三参拜后对记者表示，到神社参拜是为了表达敬意。安倍在担任首相期间，曾经在2013年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中国和南韩等邻国谴责。及后安倍每逢春秋的大祭只会送上祭祀费，未有参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13点，升125点，成交金额68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3点，跌48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 建设银行5.6六升一毫，阿里巴巴296.4升2.4，腾讯控股561.5升4.5，中国平安84.4升9.5，小米集团22.5跌6.5，工商银行4.57升0.5，卓越商企服务新上市报11.32。美团点评265元，系跌8毫。中芯国际21.05升1.09。高金零售9.33升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42，瑞士法郎0.916，加元1.319，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13,654点，升244点。港金现价报17,5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19美元，卖出1,90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係车龙未散晒，龙尾呢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咁都仍然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德福花园对出㗎。咁另外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去到彩云村，太子道西呢因为好多车都改行咗嘅，咁而家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呢一段挤塞，排到去彩虹道对出。我讲多次一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就冇乜点挤塞啦。后面咧观塘道就系挤塞嘅，排到去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咧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龙尾去到德福花园对出。咁另外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彩虹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浙江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嗰条支路咧挤塞，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东区走廊太古城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潭尾段逢吉乡方向元朗啦，同样都系青山公路葵涌段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上面危机四伏，入弯之前要放慢，记得小心盲点。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轻谈四十 Evergreen， 晚晚继续不夜天，响应二台喐一喐，轻谈都有主题曲。 夜里歌声伴你轻谈，夜深里细声浅唱。 介绍呢一首来自 Rubber Band 重新打造嘅作品《轻谈浅唱》。 今晚是得你共我， 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俾你听见啦。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咗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喺纪念花园或者喺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嘅心愿，将美好嘅环境留俾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嘅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 八卦液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意见不够后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到人妻信箱来啦。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嘿，广播到人妻信箱开始。 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之你在家有什么贡献啊？两个人组织家庭啊，不论你是结婚啊定是同居啊，总之两个人一起住埋啊，咪就是都要两个人一起建立同埋处理事情咯，是咪？但是很多家庭啊，头一年呢双方都好热衷，加呢样买嗰样，哎呀嗰样嘢好啊买啦。但是日子耐咗就，尤其是生埋 BB 啊，不如咁啦，唔好讲 BB 住啦，我哋不如睇下嗰啲 BB 人夫同你嗰个人夫系咪都好相似啦吓。 呀，老公啊， 嗯。 而家咧疫情仲未控制好啊！咦，等阵先，老公点解你大只咗咁多嘅？ 唔系嘛？ 系啊，我上个礼拜个老公咧黑啲又瘦啲嘅，你大只好多，我中意你啊！而家胸肌大过我个胸。 但老婆，你个头喺我个头壳顶上面嘅。 哦，因为我着咗高踭鞋，呵呵呵我呢有，我想买多部空气清新机哦，你话好唔好啫？ 好，梗系好啦。唉，我都想买好耐 啊， 又惊你话我嘥钱啫嘛。我揾咗好多款嘅，实情夹唔系价添噶啦。 系啊， 我谂住咧买一部喺厅，啊两部喺房咁啦，好冇？ 哎呀，咁又唔使买一部咪够晒咯。不过 咧，不过咩啊？你仲想要咩啊？啊，你讲啊！我帮手啊，搵埋资料啦，我好乐意噶，老婆。 你个样唔似乐意， 系嘛？ 你似乐富啫， 都好啊， 有多钱去。我呢想买埋俾阿妈同细佬。 哦，够啦， 够啦， 买埋俾阿表哥。 下一行 你舅父咧， 我下一行再讲啊。 好，梗系好啦。喂，我知道咧，有一间。好似咧买两部送一部嘅、哦， 系、哎、啊， 系啊，老婆，你而家换衫，我哋即刻去买啊！ 哎呀，换衫系咪嘅意思？即系你嫌我啲衫唔够靓，你会再买嗰啲新嘅俾我？多谢老公，哎呀， 攞埋手袋啊！ 好，我冇手袋、啊， 咁买埋啦！ 好嘢，你真系好嘅啫！哎呀，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啊！而家 咁锡老婆啊，系老公应份应该做嘅事嚟噶嘛？ 做得好呀！ 先甜后苦，系啊，等大家羡慕下啊，有呢啲咁嘅暖男老公，不过有都好难识到，因为冇乜几个证啊。但系肯俾钱买嘢嘅老公啊，我未必系肯做其他嘢噶噃，只要你啊叫佢整少少事，佢都会话用钱嚟搞掂佢。我哋有个案 case 一二三，我哋嚟啦。 呀，老公啊， 嗯， 厨房盏灯呢坏咗啊，唔够光啊，一早叫你唔开厨房挂水晶灯㗎啦，而家点算啊，帮手换啦。 啊 ,ok 啦 ,ok, 即刻 call, 嗰个技师嚟啦 吓。诶、啊嗯、老公啊， 嗯， 唔使下 call 技师啦，换盏水晶灯咋喎，都要 call 人嚟。 咁安全啲呀嘛，万一电亲可大可小㗎，使少少钱啫。 喂 ,hello, 係 case 2。 哎呀，老公啊，老公啊，惨啦。 有咩事啊，老婆？ 棵植物啊。即系咧，你上次咧喺维园度咧买翻嚟咧，成棵树咁高嘅嗰棵桃花 嗰棵假桃花嚟嘅， 系啊，佢而家咧开始有少少谢谢地咯。你睇下点样可以帮佢咧？ 哎呀， 搵翻个第二春啦， 唔使啦，得而家农历几月啊？九月啦，诶，掉咗佢啦，再买个棵新嘅咯，好冇？ 系我哋嘅爱情结晶品嚟嘅， 都话系假桃花咯。 啊 呀，老公啊，你睇下件衫咧，唔知点解咧，哎呀，有几个，你望下有个小黑点喺树啊，就好似一个美人啦、啊，生咗粒墨喺上面咁啊，而家好难睇啊。 我系生须啊，真美人。 点算啊？好贵嗰件衫。 唉，睇过。好难整甩喎，呢粒墨真系。 呀，唔好咁快放弃啊，老公啊，不如你上网咧。 吓、 啊，虽然你悭 data 啫，不过你都上网啊，你帮我揾下点样整翻干净得唔得啊？ 上网 系啊， 哇，烦烦啲啊！唉，老婆咁啦，我俾钱你买嗰件新嘅，嗱，下次就唔好买白色啦，买波点嗰啲一点一点黑色。同埋白色嗰啲啦， 我唔中意徐小凤噶、哦， 唔同噶，徐小凤嘅大波点，你要买啲小波点。 你话我小波啊？ 唔系啊，小波点。 你嫌弃我，你要小凤姐都唔要我啊？ 唉， 徐姐讲啊，仲有啊，唔好以为有钱老公啊，俾钱买嘢系件好事啊，买到你想买嗰啲就话啫吓，买埋啲唔等使嘅吓。真系啊！你咁买嘢，你又知道有钱老公都未必系件好事啊！ 老公啊，你过嚟我面前啦！ 嗯，冇嘢。 企过嚟我面前，我唔会惹啊！呢一次我呢个场口系 no 啊！企过嚟啊！ 系 咩嚟噶？ 吓？ 点解又多咗一嚿嘢啊？ 系多咗几嚿？ 呢、这个女人边个嚟噶？你收埋边个女人喺屋企啊？ 要加强嗰个你嘅嬲怒，同埋多咗几嚿。 点解又多咗几嚿嘢啊？几多钱啊？ 唉，讲你都唔识噶啦，老婆，你问嚟做咩啊？系嘛？我叫你啊，得闲啊，就跟我学下我啲兴趣吓、啊，你又唔理我、啊，依家又喺度问啦、啊，啊，真系啊！你个系咩啊？ 我扮紧林忆莲嗰只歌。哦哭一声好恋人，你个死佬！我为咗头家，我死悭死抵，我胸都唔隆啊，容都唔整啊！而家你就喺度买埋晒啲又阻地方又贵价嘅嘢，咩嚟噶？机啊，灯啊，张凳几高都唔会垫到你高噶啦，死佬！电视机要咁大做咩啫？你睇我咪够咯！ 你知唔知啊？打机啊，要打到咧置身喺个游戏世界里面啦，咁先至打得尽情嘅。如果唔系啊，嗰啲生产商啊就唔会啊出咁多配件配套啦，系咪先？ 咁你 唔要咯， 你唔好同我开心啊！ 咩啊？ 你搵部手机开心啦、 啊，迟早噶咋？ 部手机识震添，我都知道。你同佢玩啦、啊。 震机， 震机啊嘛！你唔使搵我噶啦。 嗯、 我都鍾意化妆做 facial 嘅，唔通我又买埋嗰啲咩瞓喺度就打走晒我全身脂肪嗰啲咩冷冻入侵式太空舱嗰啲迷你机翻屋企啊？我都想置身美容院啊！你咪俾我啊？系咪俾我啊？ 你嗰啲咧俾钱出去享受，我嗰啲又点同你嗰啲咧？系咪？ 哦，你都知你俾唔到享受我咧。我摊喺度，我都唔知你喺我隔篱做乜嘢，你净系 打机咯， 咪就系咯。我前晚我着到咁性感瞓咗喺度，你都净系打机，你有冇搞错？ 我以为你死尸啊！ 我就算系死尸都系一条验尸。我唔理你，你买咗几多钱？我要你买翻咁多钱嘅嘢嚟氹翻我。 老婆，只要你咧唔好再烦我，我咩都 OK 噶吓、啊。我一于咁话，申请多张附属卡俾你。系咪？咁你就可以买乜都得啦，好冇？ 四佬啊，你唔明我意思啊！有钱唔系大晒噶，系、啊、都系你做附属卡，我做主卡啦。 嗱、啊，都话噶啦，有钱老公除咗啊乜都买啊，屋企嘢又唔识整啊，唔识处理啊，仲会系即系仲会啊晒身家喺度炫耀啊！如果你喜欢啊有质素啊享受生活嘅话，咁你会买啲贵少少嘅嘢。但系隔篱嗰个佢买嘢系俾其他人睇而不懂享受就惨啦！ 啊，老婆啊！今日同我出去买西装啊！ 哦，你平时啦、嗯、都系着 polo shirt 啦、西装啦，就 OK 噶啦。 同埋嗰啲 西裤，点解你今日要买西装嘅？ 国富城西裤啊！ 系咯，点解你今日要去买西装？你去饮咩？ 唉，隔篱添啊！琴日啊，成添人咧转着西装、啊，哇，仲系嗰啲咧 handmade 啊！ 咩 hand made 啊？人手做嗰啲啊，未啊？ 咁我啊做唔切噶嘛？咁而家咧，我谂住咧，你同埋我去嗰个 Tucci 啊，啊买一套咧着住先啊。嗯， 人哋着，你做咩要跟住着啫？ 唉，你唔识噶啦，商业世界 啊嘛，而家都唔兴西装噶啦嘛。 诶，你听我讲埋先啦，商业世界嘅斗争你真系唔明啊。所以我成日咧叫你啊，要啊紧贴嗰啲时事噶啦，系咪？依家咧兴啲咩啊？咁你要知噶嘛，迟少少咋都唔掂噶，真系。 啊，老公啊，生活咧系我嚟享受噶。 嗯， 我哋应该咧唔好同人哋比较，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望住我， 有眼够。 每次你都系咁讲嘅衰人，你唔够高望我噶，其实。 你 再搭高塔系啦，下爬个粒系美人麦嚟噶，唔系眼够嚟噶。我哋从来都系独来独往噶啦嘛，我哋唔使理嗰啲阿太，我哋唔使跟佢讲是讲非噶，我哋生活好自在噶，你话系咪啊？ 老婆，总之咧，买我哋要买好嘢。嗱，你睇，你老公我啊，吓、啊。周身名牌着得起啊，买得起啊，咁老板先睇得起我啊嘛。 咁你老婆我呢？ 你记得唔好失礼我就得噶啦。嗯。撑得过拥有这对手，就让快活的狗住唐楼。 我们宁愿唱择色都不懂，赢完大富翁要将我相拥，怕孤单都不怕穷，财富在皮中。仍然未吃饱也可以睡觉，美貌和那一种可靠，眉毛没法炒也足够温饱，我的衫都给泡茶，如夜艳美钞，请出价 点啊！呢个老公， 嗯、 你感觉到啊，奉献咗呢个老婆俾你 ，O 唔 OK 啊？赏赐俾你， 我觉得都系好似做得唔够好咁咯。 即系个老婆， 唔系啊，演绎得唔够好啊。 因为令你投入唔到个老婆。 第一次系咁噶啦，整一下怪。 哎呀，你真系好包容啊！ 梗系啦， 桂花田，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头先只歌叫咩名？ 唔系可以听歌嘅，我哋。 唔系我要砸低。 有钱冇钱啊，最紧要就 好似大明一派啊， 系啊，明哥咁样咧，穷风流都得嘅，真系 穷风流， 穷风流啊，真系喂嗱，但系我 想就系黄耀明啦，就唔系大明一派啦， 唔系大明一派， 啊、 但我想话，就算啊几好嘅演员啊，我今次都要投诉，我唔满意个剧本， 唔系咯，我都唔明，头先曾志豪话，我觉得今次个剧本。 我覺得完全冇問題啊！ 我想先問個劇嘅主軸係咪要反映啲男人就算好有錢咧，你唔好以為有錢佢你就你呢個女人就幸福 係啊嘛？個大主題就係咁樣。 你話我聽啊，如果你切身處地，頭先呢個 case 裏邊，我係個老婆，我都唔知有咩好投訴。嗱，要買嘢嘅第一個 case 咩都賣俾你，幾好啊！第二個 case 佢話唔識整嘢啫嘛，我有錢就使乜整啫？我點解要整嘢啫？我冇錢先要整嘅咋，我有錢我揾人買個新嘅啦。 所以頭先咪就係話咯，換個燈膽都話揾個技師喎，咁要錢噶嘛？ 咁我有錢噶嘛？你個前提係我 有 錢喎，係咪先？ 咁但 係 你係第一個男人嚟噶嘛？點解呢啲咩都唔識啫？ 花姐姐地，你幫我重新種過，我都冇聽到人咁嘅要求嚟曬好。 因為你有錢，屋企有花園啫嘛。 咁咪咯，使乜我種啫？我都 有花王啊！ 我有花王啦，我叫佢搞掂啦，所以我一路。睇落去，我仲未 get 到啊！件衫唔知点解黑咗，咁啊整唔翻干净，佢咪买咯，仲要上网抄， 抄乜鬼 啫？即系你想唔想象到李嘉诚屋企会有人话买支小苏打粉，跟住咧阿成哥个袖口污糟咗，咪可以嘅，但系佢应该唔会陷入呢个困局里边咯。 我想问一下，会唔会咧从呢一个嘅故仔当中咧，就可以反映到女性咧就系在意呢啲嘢。即是说如果他的另一半呢让那个女性知道呢他有一些的就算是很细微的东西如果他肯帮他做呢他就已经等于拿了一亿的了。 哎呀你说我觉得你说的 是准确度是 100%、啊、我 觉得。是啊你说得很好、啊。 他都明白。 突然之间有好无。删了咪之后烂到九拳流牌。 不是我觉得先你说做得很好、啊。真的 這件事是 對的，你做得很好、啊、 你帶出了這個女性裡面的角度根本都不是說錢不錢問題嘛，是你的男人一定要識嘢嘛。自問你兩位在家有沒有去貢獻家做過什麼一些叫做整理下家的事、啊、 我大件事啊，我老婆今早有聽節目 哎呀做什麼捧我場 覺得很重啊 我而家我每讲一句啊，简直将自己拱入万丈深渊里面一样啦。 边啲有冇话讲得好夏天 我屋企嘅家务系唔识做嘅， 我唔使你做， 系唔识啊， 系唔识嘅。你 系咪有人抢住做先？ 唔 系 啊， 即系个意思，譬如话咧，如果洗衣机坏咗嗰啲咧， 我都唔识整啊。 但 系 你用坏 咗， 你用桂花田嗰个剧本嗰个要求咧。个老公最少要识得咧， 我识得 call 个师傅嚟整咯。 call 之前就要自己识睇下咧，啊会唔会边度管塞咗啊？ 你系要自己睇下有咩毛病？ 先睇下。 系啊，你知我试过我买一个咧冲厕所咧，佢里边有个抽水嗰个叫做 个胆 啊，咪个胆面泵咧，泵胆咩到咧？我买翻嚟， 唔识装， 太复杂啦。我只不过谂住挤低， 要锯噶。 系啊，哇， 有一个位要锯。 佢嗰条管太长啊。 男 鹏 仔都识 啦。唔系啊，我唔识啊，我睇到。去做咋？ 系啊， 师傅就 好痛苦。 因为我都系买咗高级嘢翻嚟，走唔到。 我买咗翻嚟，跟住我呆咗，话死啦，点装咧？跟住我挤， 咩师傅嚟装？ 我挤低咗喺度。就耐咗少少嘅，我一挤就挤咗咧， 半年啦， 几个礼拜，接近成个月。哇！跟住我老婆好扯火啊，真系直情。佢话你买翻嚟嗰嚿嘢又唔装，跟住争啲好似头先个剧本啊嘛，系冇用啊！仲要衰多样咧，我冇钱啊嘛，即系我。如果我好似头先个剧本咁样，老婆个厕所箱坏咗，系啊，买个新嘅咯， 换个成个新嘅。 你话买个新嘅马桶，唔系买个新嘅厕所。 诶、欸，咁我又觉得你太太个怒气又理解，因为你屋企起码都坐底有冇四个人啊？ 梗有啦， 系啦，即系嗰个马桶要咁样四个人一齐。要輪住嚟咁樣用咧，個耗用量好大咧。咁你壞咗咧，你下下唔知道再揾咩水沖咧 ？No no， 你又錯咗重點啦。問題係點解個老公唔識整啊嘛？買咗翻嚟點解你唔識整啊？你識買但係唔識整。 但個老婆亦都唔理解嗰樣嘢係複雜嘅。 冇錯，你知唔知啊？我為咗咧做棚仔嗰個步驟咧，剪嗰兩條，我都唔知點形容。 剪唔到啊！你 嗰兩條管咧，因為佢我嚟 拆開 噶 嘛， 係 啦。 我剪爛咗屋企幾把鉸剪啊！ 唔奇啊， 真系啊， 剪唔到啊， 好硬， 即系你 尝试，我最后整到啦，因为我老婆块面黑过包公啊，嗰个礼拜， 我都试过整啊，直头咧整到啲厕所水由头淋到落脚咧，都唔理同佢搏斗咯， 哇， 都整唔到， 好惨啊，知唔知？呢啲如果咁样先博得女人嘅欢心，我哋真系好阴 功。我仲惨啊，我屋企冇人噶，冇人知啊， 唔知做戏俾边个睇？ 喂，而家我哋知咯，而家我哋知，而家我哋 嗱，唔讲又唔知系咪？ 真系， 唔系，我就觉得嗱， 諗啊，嗱佢自己個人仲啲，你永遠啲乜都識得要下下揾人哋去幫你整嘅時候， 你而家係揾老公啊，你唔係揾技工啊。其實你點解要個屋企個 老公 係 要需要有技工啊？ 哎呀，好多咧啲 有技巧就得啦， 技巧固然之要有啦。 唔知点解咧啲电影咁认技，唔知点解啲电影情节好多时候啲业员咧都同个技工相 系啊， 冇错， 渠王啊，水电佬啊， 系咪啊？其实都危险 嘅。如果老公有埋嘅，咁就会好啲啦，会加分啦。但系佢跟住嗱，跟住佢就攞啲钱嚟炫耀啊，咁就点解先？ 唔系，我系觉得最尾嗰个渣啲啫，即系佢唔识得咩买西装。咧系啦，你话如果啊，彭仔佢有钱啊，佢又识买嘅， 咁 梗系 啦。佢今日嗰套衫咧，嗰条裤咧系暗衬嗰件恤衫里面一条间条嘅啫。 系啊， 佢即系佢个， 我成日觉得佢呢个位同黄耀祖冇乜分别 嘅。佢 两个又成日着靓衫咧， 有分别大十年， 你个胸都大过佢十个码。 都系。 所以你话啦，我最后啲听众听完咧，可能真会觉得其实嗰几个老公做错啲咩咧？冇做错噶。 咁亦都呢个人妻。令到啲听众觉得自己嘅老公都好好咯， 希望我老婆唔好再听啦，听新闻先啦。 持续复苏向好基础仍需巩固。喺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左右。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53点，升166点，成交金额72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3点，跌48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建设银行5.68升0.02，阿里巴巴297元升3元，腾讯控股561元升4元，中国平安84.45升1元，小米集团22.5跌6.5，工商银行4.58升0.6，卓越商企服务新上市报11.3，美团点评264.6跌0.2，中芯国际20.9升9.4，高音零售9.4升1.47。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019，瑞士法郎8.465，澳元5.492，加元5.877。新西兰元5.128，欧元9.073，每百日元兑港元7.3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68。日经平均指数报13,680点，升269点。港金现价报17,5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84美元，卖出1,90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嘅快线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噶。重复多次啦，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对出快线有坏车，龙尾就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较早前啦，九龙湾嘅宏照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常怡道慢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大约系1分钟到啦。咁而家咧仍然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就系宏照道去彩虹村常怡道慢线坏车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受坏车影响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落山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尼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大埔道嘅石硖尾段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挤塞。 车龙排到去李靖屋游泳池对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挤塞排到去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尖沙咀，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前辈， 梁荣忠，咩事啊？做咩咁叫我啊？ 崔杰彤，你之前做过晨光第一次，我未做过，你梗系我前辈啦。 唔系，你先系前辈，你老我咁多。 咩啊？ 你早我咁多入行，你先系前辈啊！ 邀埋阿欧、林慧、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系为咗维护国家嘅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二台通识六十秒。 Michelle 间公司每年都会按员工的工作表现去分发花红，表现令人满意的话，嗰一年可以获发 10% 的花红。而评估准则之一是员工有没有完全符合公司的工作规定，包括每星期的工作时数。Michelle 放完产假复工，向公司提出每日需要小休两次，每次20分钟，等佢可以集语，得到公司的批准。不过年底的时候，公司以 Michelle 因为每日用了40分钟去集语，不算符合每星期的工作时数，就算他的工作评估报告显示他的表现卓越，都不给 10% 的花红他。其实公司这个举动可能构成基于喂部母语的间接歧视，有机会触犯法例的。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都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淫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个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道，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海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十一分嘅风骚快活人吓，天气咧就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64%。咁啊，直播室有边个啊？ 我系彭仔啊。 系啊，我系豪仔啊。 咁你介绍埋我哋先得噶。 有边个嘛？我咪我， 我知啦。 即系唔得，即系介绍自己。你头先知唔知我一套个套餐嚟嘅？直播室有曾潮，有程振鹏，有桂花田啊嘛。 佢散眼啫，中意啊。 好啦， 哎呀，有桂花田咧、啊，有曾志豪啊，有个程振鹏咯、 啊。OK， 好，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咁样睇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嗱，我想问下咧，你记唔记得之前咧？之前咧，好耐我谂都几年前啊，未话讲紧咧喺国内。又或者香港咧，有啲媽媽，或者一啲肥師奶穿著住啲裙咧，喺嗰啲藥房裏面咧， 都唔係幾年前啊，而家都見到你都係咁啊， 喺藥房裏面， 你都穿著住啲裙。 系，我都系好耐冇着裤嘅。 佢哋发生啲特别事噶， 喺药房里边做咩事啊？ 偷嘢嘛？ 偷药唔记得哦，偷到好多嘢塞晒落个胸围底裤度咧， 就 遮晒， 好蓬松咁样。 睇唔出， 因为佢扮孕妇啊嘛，即系扮大肚咧，或者肥师奶咧，咩啊话夹脚都夹咗几罐奶粉噶嘛， 即系有啲 系女性嚟嘅。 嗰啲女人嚟嘅，系咪？ 系啊，女人先可以容易啲阔步大就。 系啦， 你同我就蚀底啦。 我唔记得咗有啲咁嘅嘢。 你夹唔到几多罐喺个身度？ 做咩而家又固态复萌啊？ 嗱，而家空姐。 空姐做咩啊？ 咩事啊？ 唔系 Lisa 咧，就有一个空姐。 哦，马来西亚。 系啦，咁大家印象中嘅空姐系点样嘅？ 唔系你咁嘅样咯， 空姐有细 胞。OK， 我咁嘅样嘅。唔系， 其实如果你 好似我咁， 你做 地勤嗰度， 唔系你做马航嗰度啲空姐咧，你就真系名副其实大马空姐啦，你就系。 亦都啱，唔系啊，阿桂花田啊，你试下咧，如果你坐美国嗰啲 航空公司咧，嗰啲系啊，都系咁噶， 都系好成熟嘅。 啊，系啊，仲好大份添，仲要讲唔好意思啊，唔该谢谢。其实咧，我都唔明咧， 我见过佢哋闹乘客噶。 嗰啲其實可能係空姐咧最高級嘅境界嚟㗎，你服務我定我服務你啊？而家係咪先？ 佢鬧嗰啲細路嘈 係咩？佢鬧細路嘈 嘅，係啊！ 我以為咧佢話食曬佢啦，唔係冇醫得㗎，係 咪？唔係叫你扮翻自己屋企嘅形象啊？ 咩啫？咁佢係一個嫲嫲， 可能嗰啲 係 嫲嫲級嘅空姐啦，已經 係咯。咁點啊？佢馬來西亞啲空姐， 馬來西亞 應該照計都係好嗰啲，好典雅 啊，好 攞攞多姿。 我唔記得咗係咪有一間航空公司咧，係馬來西亞嘅航空公司，佢哋嘅空姐咧嗰件制服咧係好似啲沙龍咁樣嘅， 可能有啊有啊，有一個係傳統嘅服飾咯。不過我諗唔係呢間係嘛？ 我佢又冇，佢話講緊馬來西亞一名空姐啦，佢又冇講咩航空公司。 原來嗰個馬來西亞一名空姐係做日航嘅咁樣啫。佢冇話乜嘢噶，馬來西亞 都可以 嘅， 都可以噶， 咪咯，唔 係一電台節目主持， 咪咯。 但係佢講緊佢啊，你知唔知佢做乜嘢啊？ 做咩啊？ 偷 偷嘢咯。 佢唔止偷嘢啊，佢偷運啊， 偷運咯， 偷運毒品啊。 哦，嗰啲國家可以 死得 大罪 喎。但係因為我唔好理佢死唔死得，但係問題係佢，我講緊佢點樣偷運啫嘛。 佢就擺喺佢自己制服裏邊。嗱，我见到马航啲制服咧， 系 就咁揿一揿，好正下嘅。 唔系，点样正法咧？ 红色嘅套裙，佢系咧全身红色啦。咁然后跟住咧就系上面咧有件咧，好似人哋嗰啲小小嘅嗰啲套装咧，西装褛咁嘅款噶。咁跟住咧，里边仲有件白恤衫咁样咧，有人哋扣唔埋噶。 哦，即系有个领口开咗少少。 因为佢食得太饱啦，佢扣唔埋啫。 不过呢个又翻翻去头先阿豪仔讲嗰个智慧之说咧，就系话佢可能系马来西亚人喺 人， 所以而家阿曾志豪讲嗰个马航嘅制服，其实唔代表系等于嗰个啊。 当然啦，讲紧嘅马来西亚佢哋好稳阵嘅，一个有一个空姐 ，OK， 佢偷运，你知唔知偷运咩啊？ 咩啊？ 毒品嘛？你话 系啊？偷运毒品啊？哦、你知唔知佢摆咗喺边度啊？ 唔系摆咗喺个， 佢摆喺人哋度啊？ 唔系，因为咧，佢就话啦，啲人咧就同佢讲话，呢啲系一啲药材嚟嘅，即系 佢、哦、用咁样嚟到辩护啊？ 系啦，就系一啲药种嚟嘅，咁佢又唔知系啲乜嘢，咁佢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带啊？咁但系唔知点解我帮佢带嘅时候咧，又唔俾佢名正言顺咁带，因为我唔知空姐嗰啲叫做检测咧，系咪同啲乘客一样咁严谨？我真系唔知道。 喂，我補充翻一句先，頭先阿程振鵬你冇講錯，真係馬航咧著到好似傳統服裝咁樣噶。 係噶，我記得。 佢有一款係呢個嚟嘅，好似人哋傳統嗰啲民族服咧。 係啊，佢有啲咁嘅 東南亞風情啊，係啊， 即係嗰啲係嗰啲紋好多噶，即係嗰啲叫花 紋 啊，花紋 好多， 係啊，花紋。 我其實有滴汗，滴咗落嚟。 你明㗎啦，好快。 你嚟補充下啦。 唔係，我以為我資質低咧，真係要領略下先。 咁即係點啫？佢最尾 係。系啊，就系讲紧 佢运毒品， 系啊，佢利用佢个空姐嘅身份咧，走去运毒品，去将啲毒品咧摄晒喺佢啲内衣裤啦、丝袜里边啊，同埋两条腿嘅中间， 两条腿中间，即系腿张开 条腿，系啦，两条腿中，即系佢话两条腿嘅里面嘅内质走贩毒啊，阴公。 咁嗰啲毒品会唔会影响个市价？ 喂， 会。多啲， 即系你谂下嗰啲毒品片， 你咩嚟噶咁样？ 去到最尾咧，就会攞手指尾撩一啲咧，跟住就话：，诶，同我试下。跟住都系 有阵女人除喎， 系啦，跟住 丝袜啊，有阵丝袜。 通常都话 A 加咁样， 奶茶 咁啊，睇下先，呢个唔系 A 加喎，呢个点解又 丝袜奶茶味？ 系啦，即系咁样又影响。 咦？但系想话啦，如果嗰位空姐咧，即系以为话，哦，我其实唔知啊，佢话系药材啲药种嚟噶，咁但系点解药种要咁神秘地？ 啱啱。 黐 晒喺个比啦， 唔系 摄晒喺第三个空位度啊， 有得解我、 啊、 你知唔知啊？ 点解啊？ 嗱，喺我 啊，唔系因为佢要 喺我选购卫生巾嘅经验里边咧， 你选购卫生 巾系啊，冇错，唔系身为一个暖男，系有试过帮你屋企人买嘅、哦，真系 真系好啊，你 好犀利噶， 佢呢个爸爸 嗰阵时 老公啊，咩都做， 我研究过，我话咦，唔系、啊、女士嗰啲姐姐巾咧， 都有药用噶嘛，系咪？ 佢有药用嘅，知唔知啊？特别韩国出嗰批嘅 M 巾咧，佢真系会写到明咧，就话 又汉方嗰啲啊， 真系汉方，我哋又啱咗呢两个字，又中，佢直情汉方嘅啪一声咧打咗喺嗰个。 品牌嗰度 包装嗰度， 惊你唔知道佢有药用。 跟住你几乎好似执百子柜咁样咧，你可以拣，咦？呢度有个鱼腥草，跟住嗰度有当归，哇！喺呢度唔系 当归， 系啊， 可以捞埋煲汤。 唔系佢个例子，佢个例子， 好多药材噶，会唔会呢个空姐？佢都可以咁樣即係辯解咧， 我唔知道。 係啦，呢、這個藥材咧就擺咗落去嗰度。 嗱，因為咧佢咧佢就入境去澳洲嘅，咁所以可能佢知道，哎呀，澳洲咧檢疫得好緊要㗎，咁所以咧就麻煩你幫我將啲藥種咧就擺喺你嘅身裡面，咁、嗯、就如果唔係就入唔到境。 佢去澳洲啊？ 係啊， 好彩咋，澳洲應該冇死刑我諗。 咁啊係， 即係你殺入泰國啊、東南亞其他地方，我諗就真係拜拜啦。 我想話佢咧，因為嗰個毒品都唔係輕嘅，唔係少啊百几万嘅有价值，跟住判 前身、啊， 佢判咗九年监啊， 咁少。 毒品400多萬，咁我唔知啲咩叫多啲 嘅 少啦， 系啊，系， 即 系 佢唔啱嘅， 执翻条命啊，好彩啊，佢真系， 即系唔使判死刑咯，因为佢去入境去澳洲嗰度，但系问题系话连空姐都会有啲咁嘅吓，涉晒啲咁嘅嘢喺里边， 咁又即系公道咯，即系行行都有， 做大有乞衣啊， 行行都有英雄，系啦，一样行行都会有夫之， 系咯，所以你下次如果见到即系嗰啲人夹夹脚咁样咧，佢唔系净系。我攞多支咁簡單， 佢亦唔係急小便， 佢係佢唔係我攞多支，我攞多包啊，佢攞多包嘢， 我多包藥。 力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贫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惊世恶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觅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手背到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找无牙章，要捏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到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 生多一种爱在心。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麻。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喂，呢轮咧好多新聞咧，都系同嗰个咧厚度有关系嘅。 厚薄系咪？ 厚薄有关系嘅。嗱，上个礼拜咧就系同呢个安全套有关 系。系啊，哇，真系咧， 好多男人都吓一跳啊！ 俾佢，我谂女人都惊啊！ 乜原来唔关我事啊？可能啲女人睇完之后就发觉咧，原来唔关我事。 不过我又喺度谂咧，又谂多咗啦。嗰、那个产品咧，其实佢除咗嗰、那个 厚薄， 嗰个厚薄系卖点之外，有阵时咧佢都好多功能化噶嘛，譬如味道啊， 系啊系啊， 譬如佢嗰、那个。 啊啊、 其实点解唔测试埋嘅？ 测试边样啊？ 测试 味道咯，嗰、哦、味道嗱，你士多啤梨味嗰只士多啤梨，其实系咪真系可以？ 系咪真系红本嗰只士多啤梨？ 又或者嗰只 美国士多啤梨？ 又或者嗰只士多啤梨本身，如果系即系吞咗落肚嘅话，咁会唔会有产生 分泌？咩咩咩吞落肚啊？系啊， 即系 嗰啲吞嘅时候啊。 如果佢嗰啲味道，佢啲味道系喺嗰个嘅产品嘅表面嘅、 哦，即系会唔会有危险嘅？ 系啦、 啊，即系你接触到、哦， 如果接 触 到会唔会咧吓？因为 我谂住试下啱唔啱味已经好重要噶咯。 哦，冇啊，见佢同期嗰只白胡椒，佢都 check 到有啲咩？ 系咩？ 致癌物质嘛， 即系点啊？ 我唔系，我突然间 同期嘅白胡椒咩意思啊？ 白胡椒粉啊？ 白胡椒嘅 唔系白胡椒 嘅胡椒味嘅安全套， 哇，好火辣喎、啊！咦，呢只有一谂咁火辣， 好掂啊！你俾个逗号嚟啊？ 唔系咯，唔系逗号，你俾个句号啊？ 系咯， 系咯，都系咁噶。你哋都系咁噶啦。 唔系啊，可以咁就好喎、啊。白胡椒味嘅呢、這个， 白胡椒粉。 好啦， 白胡椒粉系两样嘢嚟嘅。 今次就唔系讲嗰个安全套嘅厚薄啦。今次講午餐肉嘅厚薄， 係啊係啊， 我呢個真係好笑啊，真係。嗱，我唔知道有幾多人咧，真係而家佢廣告寫咩咧？我哋而家越嚟越有個消費意識啊嘛。你話幾多少我就信你噶啦。 佢、啊、之前捉三兩嗰時候都俾人捉噶嘛， 係啱啱 啊，變咗捉三兩啊嘛， 已經係慣犯嚟㗎啦。 唔係，因為佢講到明佢嗰、那個 係咪攞嚟衰啊？ 冇錯。 喂，佢呢啲通常咧。而家我哋講緊嘅係咪嗰個美式快餐店啊？ 係啊係啊係啊！ 嗰只餐肉嘅 冇錯，餐肉包嗰樣。 OK， 咁咧通常呢啲咁樣嘅大品牌咧，佢哋最叻就係咧成個廣告或者嗰張招紙最底嗰度咧有一點。就係啲咩商品 條款啊，免責聲明啊， 又或者咧呢個圖樣咧，只係作參考啊， 設計圖片嚟嘅啫， 即 係 類似咁樣噶嘛。佢有冇呢個頭盔位咧？ 嗱，今次佢個頭盔位咧就冇得事先做啊，因為咧佢真係大大個字招來咧，就係話佢哋最新出嘅呢一個餐肉包咧、厚切嘅，寫明係15mm。哇！你谂下， 有冇分国际性嘅啦 ？mm 嗬， 冇 分 啦， 应该有啊， 系咯， 系咯， 同埋佢应该冇得用上次安全套嗰条桥啦。哦，十五 mm 系个 名 嚟 嘅啫，同埋个名嚟啫嘛， 系啦。我冇话佢真系厚十五 mm 啊咁样。 咁而家嗱，十五 mm 讲到明啦， 系 啦。 我想问，而家俾人发现佢系薄咗， 系冇错，因为全世界咧真系冇办法 攞把尺去 度啊嘛。你话十五 mm 啊，个个记者咧全部即系就有探究精神，佢咧。就買咗個餐翻嚟啦，跟住咧，佢仲要係攞 其他嘢唔食，我淨係攞條攞嗰塊肉餐肉出嚟先。 係啦，咁咧佢就仲要用嗰啲咧電子量度計咧，好鬼準嘅喎。咁咧就仲要抹 外線嗰啲係咪？ 係啦，咪抹開個鉗咧，咁佢就可以睇下有幾高，有幾厚啊嘛。咁咧佢哋就話嗱，你話十五 mm 啊嘛。 佢先將嗰個鉗咧就打開，開到15mm 咁厚，然後將佢擺落去嗰個餐肉度，咁 一放入去， 咁咪 OK 咯。结果等等， 等等，系有辣位啊， 有炒嘅， 有辣位可以摄嘢， 都多噶，我觉得4mm 咯， 哇，4mm 嘅话，即系差唔多你可以有成40个0.01噶啦，已经， 唔系先，即系话 摄到好多个0.01落去， 又俾 谂，真系唔知点算啦，两个 crossover 可以摄晒落去啦， 系。 代言人 系啦，而家点样解释好啦？ 我会代佢哋系谂下点解释下。 你系边个代言？你系代言人？ 即系嗰间午餐肉代言人。可能咧我切嗰时真系咧15mm 嘅。咁但系问题系煮嘢过程里面咧， 收缩 佢会有系啦，热胀同埋冷缩噶嘛。当佢胀嘅时候，你冇度到先，可能胀过15mm 嘅。咁你又唔系赞我？当佢缩咗啦，咁你摊冻咗嘅时候咧，咁缩到系11mm 嘅，你又嚟度我？咁唔公平。 呢、這个可唔可以成立咧？因为 这个你合唔合理先？你觉得呢个讲法？ 我喺度谂紧咧，喺佢煎嘅时候咧，佢可能真系油 胀咗， 然之后再收缩。 系啊，越胀冷缩啫嘛。 佢估唔到系真系有咁写。佢而家咧，你哋讲啱咗啫。啊，桂花田嗰个师奶智慧真系冇得输啊！真系。佢话咧，我哋嗰、那个说明书咧有一个极细嘅字体， 系啊 ，out 出 fin 咁仔啊，细过0.01啊。 我话 佢写住烹调前口度。原来真系佢咁样解喎，煎前同埋煎后。 咁你究竟你快餐肉要唔要我煎唔煎都可以食嘅。 咁我哋即系以为咧嗰份人工咧系税前定税后啫，譬如话月薪10,000， 系啦， 原来税后定税前啦， 系啦， 系啦。咁我哋下次系咪应该要求佢就系煎前煎后都系要15mm？ 煎前煎后三分少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冇源头不明病例，系连续第三日冇源头不明个案。寻日就有4宗新增个案，其中2宗系输入个案，另外2宗本地个案就同早前嘅个案有关。港區國安法今年6月30日晚上起落實至今過百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商報專訪時話：國安法喺恢復香港社會穩定上起到立竿見影嘅效果。呢3-4个月社會恢復穩定，市民唔需要再驚出街幾時會遇到黑暴受到襲擊。接下來政府嘅重要工作就係深化社會對國安法嘅認識。林鄭月娥在專訪中又提到，自己從事公僕40年，無懼任何打擊，所做的都是為香港好、國家好，問心無愧，會繼續做。她透露這幾年曾經有出面人招手希望她跳槽，但她仍然堅持做公務，服務市民。林鄭月娥又說，如果每次出席立法會只是製造矛盾，看不到有空間交代工作或聽取意見，就去少一點。政府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再次推出健身中心資助計劃，為每間合資格的健身中心提供一筆過50,000元的資助，今日開始接受申請，下個月18日截止。政府表示，收緊保持社交距離措施以來，健身中心在7月15日至9月3日暫停營運。資助計劃希望為受影響健身中心提供財政紓困。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受委託協助推行。曾經代表香港出戰2屆奧運並在多屆亞運一共奪得3銀1銅的香港賽艇運動員李嘉文宣布退役，結束20年運動員生涯。33歲的李嘉文表示，退役絕非容易決定，但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是時候交棒，希望薪火相傳延續至有潛質的年輕新一代。他說，上屆奧運之後一直面對傷患和治療等問題，對訓練質量造成影響。他對中國香港賽艇協會、香港體育學院、教練以及多年來一直支持他的人表示感謝，日後會繼續以各種方式支持賽艇運動。中國香港賽艇協會表示，計劃邀請李嘉文擔任賽艇大使，並繼續支持賽艇運動發展。

我今次问梅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的只是一本《风之波》。 这首不是《天空之城》吗？ 你识什么？上到天空不用看书吗？ 好啦，我哋今日嚟到呢个环节呢，请真鹏先生，我哋今日呢个系讲书嘅环节嚟噶。 仲正要害。 做咩？ 你又唔睇书噶嘛？系咪 我睇公仔。 啊，唔紧要啊，我同你一样噶。 最好就系咁样、啊。 所以我哋就用呢个环节话俾听众听有啲咩书。 讲杂志书啫嘛，真系。嗱，我今日嗰本书，我 唔讲杂志噶， 好好听噶。 迟啲会讲噶啦，系啦。咁我就摆咗上我哋 Facebook 嗰度咧，你会见到噶啦。我今日介绍呢本书咧，其实 特色咁个封面。 系啊，测字啊。 系咯。 哇！ 测字，古人测字、啊， 冇错啦，佢系嚟自呢个中国民族文化丛书里面其中一栏就叫做测字测验个测，测试个测。 我睇你本书唔系新买嘅， 好耐噶啦。 唔系啊，佢唔使一定讲新书噶， 全部都系抄翻以前旧啲书噶，系啊， 几好喎，又真系， 又过万本书， 即系证明系真系佢睇过噶嘛。 其实呢本书咧，呢一辑书咧系好啱桂花田，我嚟做百无禁忌噶。 系啊， 不过就偷咗其中一忽出嚟啫嘛，因为咧嗱、哦，如果你介绍下咧，佢呢个叫做中国民族文化。文化丛书咧，里边包括有礼仪啦、婚嫁啦、吉凶啦、占梦啦、测字啦、八卦啦、睇面相啦。 佢真系唔正正测字嗰个。 堪舆啦、禁忌啦、鬼神啦、寺庙啦，都全部都啱晒。不过本咧，今日就介绍测字咁样。 OK， 哦，即系佢有系列嘅。 系列嚟嘅，系啦。如果唔系呢本书就土效噶啦，佢就介绍唔到咁多嘅。 咁佢系咪冇一个原作者噶？咁即系？ 哦，冇噶啦，佢呢个咧 系集大成咁嘅。 系啦，集大成，因为咧其实佢系话俾你听咧，究竟测字呢一个嘅叫做文化活动咧。由古一路演变嚟到今天咧、有啲咩变化啦？几时开始咧？中国人咧中意测字啦，同埋我觉得最正系咩咧？佢里边咧有嗰啲测字嘅口诀咧，可以同大家玩嘅、哦。我一间都谂住， 即系意思系 I Q 题啊，即系古字啊。 因为咧， 佢有啲口号啊嘛。 O K O K， 嗱，我哋先同大家讲一次先。你心目中嘅测字系玩咩嘅？ 即系我写一个字出嚟，然之后你帮我测我嘅姻缘啦。 系系啦，类似咁样啦。 你系测下你个人嘅性格系点啊？ 嗱，咁我哋又可以由佢咧测字嘅嗰个形式开始讲起啦。咁呢本书佢都有话俾你听咧。第一，究竟有几多种方法咧，系去用嗰个字咧嚟占所谓占卜吉凶嘅咧？如果原理好似头先彭仔所讲嘅，就住一个字，你点样去分拆佢、解释佢咧？就话俾你听咧，究竟你嘅前程啊，你问嘅嘢咧系好定唔好啦？会唔会发生啦？或者个结果会系点嘅？ 即系可以有几多样嘢嚟？ 好多样嘅，个大囊系咁样啦。好啦，咁 我以为要估添，我而家 啊，未使住嘅。咁啊，具体佢具体点样玩咧？点解我话咧？一阵间我哋有机会大家一齐互动一下咧。 我哋都写字啊。 系啦，佢具体 识字噶嘛？ 系啦，你都识字噶嘛？佢具体嘅玩法咧，佢话嗱，第一 系 嗰个字系点嚟嘅咧？咁佢有几种嘅方法嘅？ 咩啊？啲字典嚟咪系咪嗰啲叫象形文字咯？ 唔系，唔使咁复杂，唔使咁复杂。测字 系 嗰个字系边个提供嘅咧？ 我咯，即系要去测。 系、哦、啦，即系边个写？ 就有好多种方法嘅嗱。头先其中一种咧，就系、譬如话，我系个睇相师傅，我系个测字师傅嚟嘅。你就走埋嚟，你话喂，我俾个字你，譬如你俾个情字，咁我帮你测。咁呢个系一种方法啦。 哦， 佢有两种，有几种方法嘅。 啊，雀仔嗰个系咪啊？ 雀雀仔系佢演变出嚟啦。 哦， 咁、 okay、 譬如第二种方法咧，就系话嗱，阿客官，我呢度有个袋，里边就一扎字。 我抽一。 系啦，你自己抽。 嗯。 咁咧，抽到边一只字咧？ 哇，呢个塔罗嚟嘅。 系啦，然后就问一下咧，你究竟想问啲乜嘢？咁咧，佢就再同你判断咁样嘅。 都系啱啊，系啊，有呢种啊，系啊。 咁咧，有啲咧再高级啲嘅、直情系咧，佢就话冇嗰个字喺度。 梅兰菊竹。出 晒嚟，梅兰菊竹，佢话咧系冇嗰个字喺度，纯粹咧就住咧你见到嗰个人究竟喺个咩环境咩场合咧，佢就会当系一个字嚟测。嗱，咁样讲好似好圆啦， 我明啊，明啊，明啊，明啊，样，跟住我就乌字咁 样，系联想，系联想出嚟。 嗱，举一个例子，因为呢个系又虚啲嘅，譬如咧，佢话以前佢哋记载咧就试过咧，有个人咧就话。 我想嚟测字， 系 咁跟住嗰个师傅同佢讲话， 咁你俾个 字我啊，跟住佢就话我本身喺度唔系一个字咯，使乜俾个字你咁、 哦、 样，即系挑佢机啦。 明啊， 咁咩字啊？ 哦、OK， 唔止，应该系睇佢嘅性格噶，衰。 唔系，佢啱咗一半。 人字男人， 今日阿台长又中一招， 我中咗几云啦， 中咗几招啊！真系，其实扮猪食老虎啊！ 其实我系令个节目个嗰个速度快啲， 系啊， 可以即刻去下一步。 佢令到我命中率高咗好多，因为譬如头先个古仔咧，佢系点样玩咧？嗰、那个人就话我本身唔系一个字咯，佢话唔使我俾啦。咁于是乎一个测字师傅咧就望住佢， 佢 就话啦，咦？佢系一个人啦、啊，佢企嘅地方咧，佢望一望周围，有座山、啊。 哦，我个仙 子 系啦，佢、哦、就话莫非你系仙人咁样？咁当然你啲传说古仔咧，佢里边就咁啊化咗，仲轻烟走咗啦。咁、哦、 真系仙， 系啦，即系佢类似咁嘅意思啦。咁、哦、 我想话咧，少啲思考咧，即系诶少啲嘅谂法咧，佢谂唔到嘅，咁可以配合嘅。 咁然后当然 要吹得噶嘛， 系啦。咁跟住嗰啲衍生咧，就譬如头先阿田讲嗰啲咧，诶而家庙街都有玩雀仔担字咯。 嗯 系啦， 仲有冇啊？ 仲有噶， 有啊有啊，有雀仔打字啊。 系啦，咁佢有解释噶，点解咧要有咁多种唔同嘅攞字嘅方法？即系你自己打一个字嚟。 咁点解你钱啫？系咪先啊？ 唔系啊，佢点解咁多？点解要有咁多种啫？ 佢做 提升嘅服务。 唔系嗱，有唔同噶嘛？你自己带个字嚟，我俾你喺个字袋里边拣。又或者你話攞雀仔嚟擔，諸如此類 嘅。我就覺得如果係 邊難度高先，不如你估下。 我就覺得最難度低嗰個咧就係抽字。係 冇錯， 一定 係 㗎啦。 冇錯。 咁你嚟去去嗱，譬如我有二十粒字嘅，我已經諗曬啦。 背熟曬， 冇錯冇錯。係啦，所以咧佢係有分嘅。佢話咧，如果嗰啲道行差嗰啲啦， 就會用嗰只。 佢就攞個袋出嚟，係啦，咁你就自己抽啦咁樣。 施主， 係 啊，俾啲字抽啊，睇你揀到咩字。 大佬，我廿個字、三十個字，俾個五十個字，我都背曬啦嘛。佢話咧，如果覺得自己能力強啲咧，就會自由發揮咧，就攞你攞個字嚟啦咁樣。咁最高級咧就係頭先講嗰啲咧，直情字都唔使啦。你行過嚟望住，譬如話，哦得啦，我明啦。 我贈你一個字。 嗱，你而家行過嚟，但我見你手上面咧拎住，譬如話拎住包飲品，咁、 哦啊、 可能佢就會話啦，即係你咧就你就站立，然後咧你有啲水喺度。 我站立。 有啲水係個泣字， 哎呀， 三點水加個立，佢就話啦：，哦，客官唔好意思，我覺得咧你就前途麻麻地啦，因為你咁樣行過嚟咧，我已經飄到咧， 你一個細帽啦， 係啊，哇！呢一種咧又俾人嘟添啫，呢種就巴閉啲嘅咯，真係 響咗警鐘， 響咗警鐘，叫我唔好咁樣， 唔 可以用呢個例子嚟， 唔好喺度指桑啊， 係啦，咁所以佢話咧有幾種嘅做法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用傳統嘅智慧咧，佢有個好好嘅解釋咧，佢就話如果你自己嚟，你又自己攞個字嘅話咧，佢話可能咧就係你自己會偏好咧揀一啲咧你覺得吉利嘅字。咁即係就會唔準啦，所以佢就希望咧有啲方法咧就係話任你揀，即係隨機去抽嘅。譬如佢話咧有啲人咧每次嚟都會問啊師傅啊，我想問一下咧，我究竟升唔升到官啊？咁你攞咩字啊？係啦，攞個吉字啊，攞 個星字，係啦， 攞個星字啊，咁佢就會覺得咧就冇咁準嘅。咁、所以咧呢個就首先嘅基本咧就有呢幾種方法啦。 咁邊個為之最準咧嚇？係嗰個人行過嚟嘅氣場，等佢去撞下嗰、那個當時環境好啲。 視乎嗰個解釋，如果有佢嘅功力係咪準啫？ 係啦，其實係在乎嗰個功力嘅。好啦，咁其實第二格咧呢本書佢會解一次俾你聽，就係咩咧？点解咧？ 系 古人会觉得一个字啊，系可以俾佢见到你嘅吉凶啦。点解你会可以从一个字里边咧就判断咧你做唔做得成一件事，或者你嘅命运系点样咧？点解个字会有咁神奇嘅功力咧？ 古人可以将一个字，因为一个字嘅组成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可能有啲系个。咩部首啊咩，而部首本身亦都有一个意思嘅，咁佢就将佢拆咗字之后，然之后再推演出嚟啊！ 啊，又系啱嘅， 会唔会系咁样啊？ 因为咧，佢话对中国人嚟讲咧，佢觉得造字呢件事本身咧，已经系上天赐予嘅，因为嗰阵时佢有句说话咧，佢就话仓颉造字咧，佢就话天雨粟鬼神哭，即系觉得咧，当人发明咗字之后咧。成个世界震撼啊！咁样 鬼神都拍掌啊！ 系啦， 哇劲哦！ 同埋跟住你谂下，我哋画嗰啲符咧，其实上面有啲咩嘅字啫嘛？ 符咒 咧，即系话咩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啊，又或者你嗰啲 黄色一张纸条嗰啲字，我真系睇佢唔明啊！ 咪有个令字啦，最尾 系啦，收尾鬼符。佢话咧，其实你讲到最尾咧就系、是。呢张符上面咧写字啫嘛，但系咧佢话中国人就相信咧 見字就如見人之外咧，見字咧就如有威力。所以他哋就相信咧，就 字系可以测到好多嘢。 每一个字咧，系啦，佢觉得 有力量啊， 系啦个组合啦。 其实你细蚊仔 佢变化啦，系会咧见证咗好多啲神机嘅嘢喺度。 啲细蚊仔啊，出世啊，啲人都会攞啲时辰八字去改名噶嘛，咁改名咪字咯， 改个有气势嘅就 系啦。 咁佢仲有一款嘅测字咧，即系如果我去做个客官咧，我就死硬啊，真系。佢仲会睇埋字迹嘅。 其实我是想讲咧，佢系应该要睇， 应该系套餐嚟嘅啲。 我又觉得咁， 系啊系啊。 如果我系嗰个解说嗰个人咧，我都会想系嗰个客观咧自己写，因为从佢嘅笔画啦，或者系佢嗰个写嘅力度啊，其实应该系睇到嗰个人本身嘅性格系偏柔弱啊，好好粗疏啊，定系好严谨啊，定系点嘅？ 系啦， 佢点都吹到啲嘅。 但系问题系唔系？你啲字迹同你嘅人嗰个叫做 咩啊？ 即系嗰个整理程度咧，因为你好好工整啊嘛。但系你啲字咧打 风咁噶嘛？ 打风咁噶嘛？ 我啲字咧就所谓鸡乸咁大，咁嗰个人就可以拣。你个人虽然细细粒粒，但系你咧就好牙扎嘅。你睇你字咁就真喎， 但系你打风咁样噶喎， 唔系咁你咪见到个性格咯。 但系佢系一个井井有条嘅人啊，唔会飞嚟飞去噶嘛。 唔系噶， 即系可能唔系睇嗰样嘢啦。 分分钟咧，如果你用呢一个中国传统睇字嘅方法，嗱，佢有第二个名称噶。佢嗰个咧，如果你睇字迹咧，佢就唔叫测字， 系 佢叫相字。 哦， 即系睇相个相咧，官人相貌咧，佢就会相一相你个字，睇下你个字体写成点。分分钟咧，其实可能。原来彭仔不是一个咁井井有条的人嚟嘅咋， 系啊， 可 能佢其实是比较嘅啫。 其实可能只不过是佢外在系啦，会唔会内心好狂乱咧？因为你唔知噶嘛， 睇佢对边一格嘢咯，系咪？ 嗱，佢有个例子啊，几好笑噶。佢话咧，试过咧有啲皇帝咧就微服出巡啦，咁咧佢就梗系着晒便服啦，佢就测字噶，佢就写咗个字，写咗个问字，问题个问。咁啊，点写噶个字？ 门口咯， 门口啦，中间个口字啦。佢就阿师傅，你帮我测下，即系睇下呢个客官系啦，前程如何，诸如此类。嗰个测字师傅咧 震晒， 佢望住呢个字咧，佢就话： 唔好玩啦， 唔好玩啦，系咪九五至尊啊？系咪君王嚟到咁样？好啦，即刻跪低啦。咁跟住嗰个皇帝就话：喂，咁都俾你识穿？ 其实佢又冇理由会识得嘅，因为即系你佢有几可睇到。 佢认得佢个样噶， 唔系啊？佢 亦都唔系认得佢字迹啊？呢个签名我认得啊，特朗普系咁样料嘅，佢又唔系。 有几可睇到呢啲皇帝嘅字迹噶？系咪先嗰啲 平民百姓啊？ 好啦，咁点解佢会睇得出咧？嗱，根据佢个典故系咁解释嘅。 睇到佢揸笔嗰个架势系咪？ 嗱，你头先你都话啦，个文字咧就系左右都系嗰个门嘅写法嚟噶嘛，一个日跟住一栋咁样啊嘛，中间个口字嚟噶嘛。咁佢就话啦，我见到你写呢个文字咧，左门同埋右门啊，即系嗰两边啊。佢话你写到嗰两边咧，各自都系不直竖立嘅一道好直嘅门，而佢拼起上嚟咧，似个君主个君字。因为君主的君字怎么写的，他上面一个好像个允字一撇，下面一个口字来的嘛。他就说呢，就好像一个门字的上面左边那忽嘢呢，一个日然后一撇下来嘛，下面一个口嘛。他说你写出来的气势呢，令我觉得左边又是一个君主的君字，右边那道门的那个字加埋个口呢，又是一个君主的君字。他就说呢， 君君臣臣。 我见到你直情系点睇都系个君字咧，佢话我相信嚟嘅一定就系九五之尊君王啦咁样。 好嘢喎！ 嗱，即系当然 有个咁嘅 传说啦。咁但系佢呢个咧就话俾你听，佢唔系净系用嗰个字嘅本身，一个文字冇拆啲咩出嚟。 系啊， 但佢话我相字，我见到你写嗰个笔画嘅气势咧，拼到好似一个君字出嚟。哇！咁然后佢就话对唔住，我拜服啦。咁佢就 我真系犀利。如果系咁嘅话， 系啦。 如果系真系咁样，系佢个相传啫，系咪先？ 相传啦，系啦。 咁都有啲根据嘅， 系啦。咁当然就会有呢种讲法啦。咁咧，然后咧，佢跟住落嚟咧，就系呢本书我话咧，佢有实用嘅地方咧，就 系 如果你都想过瘾， 我哋可唔可以学啊？ 我哋都可以试下测字。即系因为咧，佢里边咧就有好多嗰啲叫古籍咧， 系 佢譬如话俾你听，嗱，古人咧其实佢哋都有一个所谓嘅秘密嘅嗰个叫做小册子嘅， 系 就系咧以咩字喺佢哋嘅套路里边咧，就代表咗乜嘢嘅意思啦，代表乜嘢嘅吉凶啦。如果啲人咧攞呢个字咧嚟问你前程嘅话咧。 你又大概係會點樣去拆解嘅？ 哦，即係有啲表嘅， 即係有啲普遍性嘅。 係啊，我哋一間咧可以同程振鵬同埋桂花田玩下。 點解曾志豪唔玩咧？ 因為我要做嗰、那個， 要 我要做測字師傅啊嘛。轉頭翻嚟同你實際測一測字先。 夠、哎、時間㗎？ 夠啊，夠時間飲啖水添啊！ 天氣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燥，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跳出那角落里都是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在我附近，哦，当我未抚平情绪，别嫌我吧，难道跳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很感激你陪我席地而坐，幻想自由地生活，其实没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你可会爱我更加多，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 如果我功力高啲呢，我就攞姜涛个名嚟拆字， 可唔可以两个字一齐嘅呢？ 佢哋有陣時會自己拼埋㗎，姜圖孤獨病啦嚇。嗱、啊，我頭先就講咧，今日介紹嗰本書叫《測字》啦，佢舉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典故嘅測字故事，咁啊其實係好得意。譬如頭先我講個問字啦，又、 嗯、 或者人企喺度，佢就話人家個山就係個仙字啦。咁、嗯、所以你會發覺咧，你如果想玩呢個測字咧，真係第一。你要识中文先，系真系最基本你要识。所谓识中文嘅意思咧， 你知个字点 系啦 咩意思？ 你话诶、哎，我哋好多 A、B、C 嗰啲唐人咧，翻到嚟佢都识讲中文噶，但系唔得，佢唔识中文字。 嗯， 咁佢第一咧，佢就唔识玩一个游戏系咩咧？我哋中国人咧有阵时互相介绍自己嘅时候咧、 嗯， 譬如我哋最简单就话诶，佢个名叫黄大文。王是哪个王啊？ 你 是咩王啊？ 当下王啊，定是三话王啊？ 冇错啦，咁就或者以前啲人叫大肚王咁样咧。其实原来佢个模型中咧，呢个已经系民间咧最基本嘅 一种形容字， 一种拆字嘅技巧嚟嘅、 啊啊。 因为头先都话啦，你要拆字咧，你成日都要将嗰啲字拆嚟拆去啊嘛。咁你首先就要将唔同嘅结构咧。 冇錯啦，分出嚟、嗯。譬如最簡單姓李嘅、嗯，我哋傳統啲人會叫咩？李啊， 唔係木子李， 木子李，係啦，佢就叫木子李。咁於是乎， 是心智咁樣， 是心智， 雙木林。 係啦，咁佢話咧，譬如話姓劉嘅就會話金刀劉。 係， 咁 姓劉係金刀劉。 係啊，係因為佢有個刀字旁，刀字旁喺隔離啊嘛，咁個金就喺下邊，咁人就金刀劉，金刀劉。系啦，咁譬如话 插咗三件， 系啦，文章个章咧就话啊立咗咁样，咁呢视乎咧，大家就用呢啲方法咧就去嚟拆字啦。好啦，咁实际点应用咧？譬如咧，佢就话有个有一个叫做咧嗰啲叫做拆字秘帖啊，佢话咧真系试过有一个拆字秘帖，咁啊好多口诀噶。譬如我哋举个例吓，我问一个咧、 你唔系话同我哋测字嘅咩？ 系啊，但系咧， 你要学咗啲基本嘢先噶嘛。 系啊，咪但系我惊咧，我功力又唔够、 哦 okay, ， 我咧就唯有咧，我睇下先。 期待嘅 系啦 ，OK OK， 东南西北，你拣一个。 哦，我拣个南啊。 拣个南字， 佢而家用最低层次嘅方式 都系咁字啦。哎呀，南字咧就咁样嘅。 系有啲咩解说咧？ 南字就穿心重，因为你见到个中间咧穿咗噶嘛。 系啊， 系啦，就还教骨肉轻，凡事啊却有幸，填土就不安宁、哦嗯。 即系咩意思啊，师傅？ 即系唔好咯。 系啦，即系咧呢个字咧就。骨肉輕啊，可能咧你身邊嗰啲子女咧、都會咧唔再聚埋喺你身邊啊，係啦，因為佢哋已經咧學有所成啦嘛， 我哋唔好講落去啦。 好啊，你咁東南西北殘仔嘅 揀啦， 嚇、我又揀東南西北， 填土不安寧喎，所以話喺嗱未來啊家宅上面啊、可能會有移動啊， 嚇， 係咯，佢哋咁寫啊，好啦，你揀一個東南西北。 如果我唔係揀南，我就揀東噶啦，你講、 我想揀東喎、 東係點啊？ 我、你想揀東啊？ 係啊，佢都係穿插個位。 佢話咧東字咧就正好動、凡事就罕求人。牵连就虽有事，财禄就自交恩。 哎呀，死好心、 好似唔系几好咁啊！我讲嚟讲去都 系咯，即系佢话有好多牵连，好多事会发生啊。 哦， 系啊，佢系咁样啊， 系噶， 系 啊，都系。 你牵一发动晒全身啫，你 系啦， 动晒全台啫。 咁就唔系啊。 好彩冇人拣个北字。 哦，点啊？ 因为北字咧， 因为左右边啊，即系大家唔妥嘅。 本来咧就系个比字就好嘅。 系。 佢话咧，但系而家咧就唔系个比字，就分咗彼此就分咗背对背啦， 咁即系个西字最好咯。 佢就话咧，欲忧就尚未忧，问病必见死啊！ 哇， 哇好大嘅利是啊，真系嗱，所以诶，顺、真有不顺则好啦。 呢啲传统智慧嘅嘢，参考下嘅啫。 听日再见， 拜拜。